新增的13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由境外输入。内地至今共有97314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1766人康复出院。今年7月在马里被绑架的3名中国公民已经获释。马里军方发表声明，表示3名中国公民当地星期日从武装分子逃脱，安全部队人员在星期一将他们救出。今年7月17号，武装分子袭击西南部萨克勒地区一个建筑工地，劫持车辆并且绑架3名中国男子和2名毛里塔尼亚人，其中毛里塔尼亚人在事发10日之后获释。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54点，升398点，总成交金额36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0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4.2升4.6，保利协鑫能源3.71升1毫，美团280.8升13.4，比亚迪股份296元升8.8，阿里巴巴164元升4.4，药明生物113.2升1.6，快手105.6系升5.8，金峰锂业156.7升13.1，恒生中国企业91.82升1.54，盈富基金25.68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2，英镑10.624，瑞士法郎8.548，澳元5.858，加元6.287，新西兰元5.591，欧元9.027。每百日元对港元6.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7。日经平均指数报29560点，跌86点。港金现价报166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71美元，卖出179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九龙区有中坏车喺加士居道啦，加士居道啦转翻去佐敦道嘅支路，由于系近住拔萃女村对出有坏车坏嘅泥头车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车龙咧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噶，咁重复多次啦。加士居道通往佐敦道的支路近住拔萃女书院对出，由于有坏的泥头车阻路，影响到现在东九龙走廊去回洪水和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浙江街。隧道方面的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刚才讲了由于受坏车影响，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报房街一段挤塞，龙尾在怡安角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喝了酒或者吃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的。

五饼鳄鱼， 估唔到 鳄鱼反掌。 你咩强啊？反掌强 系佢今日直情系史冧强啦， 史冧强啦。 但我哋咧、 啊， 我同你都有少少俾佢染到色嘅。今日咧、 啊、 有少少你唔觉得我今日好黑咩衫？ 好 啲颜色啊，着身上嘅颜色嗱、 哦， 你件黑色嘅背心， 你黄色 会啊？ 我件黑色嘅 jacket 啊嘛。不过呢度咧就温暖如春，我就即系将个就除低啫。其实我全身都系黑色嘅今日、 哦， 我真系因为想向你追随啊，追随你个步伐啊。 哦 你个步伐，你个步伐好大啊嘛，系咪？咁我咪追随你个步伐。 你温暖如春，跟住我哋重重又话得个蠢啦， 两条懒虫， 春重重， 就为之蠢啊！ 讲咩啊？又春又虫， 系啊， 系个 你 个蠢， 你系一条蠢啊嘛，我哋两条虫啊嘛， 即系温暖如春， 系， 仲有你哋温暖如虫， 系啦，春重重加埋咪系蠢咯。 十点十六分，冷到气温，相对湿度74%吓。今日大致多云，下昼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仍然有阳光，本周有期会温暖啊。 又唔知点解咧，即系我哋吓，即系突然间提出咗近乎黑色啦，可能冬天啦咁样。同埋你哋有冇留意，或者你相唔相信咧？有啲人就讲啦，佢话咧，如果你留意某啲新闻咧，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嗰排好多嗰啲新闻。又或者你留意啊，譬如话今日我想留意有冇黑白色嘅车、白色嘅车，大家你会发觉咧啊咁多嘅咁样。你开始留意嗰样嘢咧，就会多咗好多。我自己觉得呢排好似好多咧啲比较严重嘅马路嘅交通意外，唔知你有冇留意吓？有单车啦，有私家车啦，等等等等啦。咁当然最严重，亦都令人觉得好震惊嘅就系、是。啱啱前日係嘛，新娘潭嗰度附近咧就有一個相撞嘅車禍啦。咁啊幾架車加埋個電單車係嘛，係啊都即係相撞埋一齊，咁啊引致咧有兩名嘅司機咧都係離開咗嘅。 咁其實當然啦，你講緊嘅嗰啲地方嘅話，都係一啲就係出事嘅黑點嚟嘅。講緊話呢個新娘潭咧，成日都講咗好多次噶啦、但係都知道嘅就係嗰度嗰啲如果三位都去過， 去過 係啦，都一定有去過啦。好多啲彎位啊。暗弯啊、暗斜啊，其实系好危险嘅。但系亦都因为咁，我话好多人喺嗰度赛车、非法赛车， 好危险。 所以系危险之中再加危险、 其实马路上全部都非法噶啦。 嗰度系特别多咯，因为嘅就系嗰个系一个黑点咯。感觉上你就会觉得就好似嗰啲赛道咁，因为佢多弯位啊嘛。咁啊，好多人会喺嗰度就系从事呢啲咁样嘅非法赛车之外，有时你会见到礼拜六日咧，亦都会咁样就会争车嘅，即系争路啊。就系、是、多咗人去嗰度，好可能去行山啊，又或者去郊游啊。咁亦都多咗人喺嗰度踩单车。 哦、 有时我见到系好危险嘅。我自己本人揸住，譬如被揸住车咁样啦，你会见到嘅就系你要想让一啲踩紧单车嘅人，甚至乎嘅就系你会见到有好多嘅就系踩单车嘅朋友，可能佢都唔系好叻。你即系震下震下，又或者你见到佢就你 系 好担心。 危险噶！ 如果突然间佢真系佢跌落 你 嘅时候，你唔知点算好咯。 其实作为驾驶者咧，嗱，我三位都有揸过车啦。其实咧，我系好惊遇到人哋赛车嘅。本来你话合唔合法，当然唔合法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咧，喺嗰刻你唔知避佢或者点样避佢好啊。因为你听得好远，已经听到呼呼呼 嗰啲引擎声 嚟紧咧，你都唔知系避埋一边定系保持翻你原有嗰、那个嗰条路好。因为咧嗱。如果佢預你中線，於是佢喺左線過啦，好快咁樣，因為佢好快嘅嗰啲， 係啊， 話就到噶啦。咁如果你啱啱想移去左線讓佢咧，佢啱到咧，咁就炒埋一碟。 我唔會噶啦，我有時如果通常有啲咁嘅情況之下嘅話，我一定會放慢少少架車咯，等 佢 過咗先咯。係啊，因為好多時候我覺得會佢會累咗我噶。如果我有突然之間可能係剎車啊，或者有啲乜嘢嘅一啲異樣咧，反而仲衰。即 係 如果佢見到你就喺喐緊嘅時候嘅話，我唯有嘅就係我放慢少少，等佢過咗之後咧，係啦，我怕你啊，係啊，你咁趕，你行先啦，咁咯。 我試過咧坐過一個朋友嘅車，佢話俾我聽佢趕時間，問我得唔得啊？ 咩叫問你得唔得啊？ 即係坐呢啲 快車， 快車 係啦，即係佢講到明俾你聽，我陣間會揸到好快。 佢有啲禮貌，有啲禮貌。 幾好喎、啊？你呢個 friend 介紹識啊，咁少嘅，係咪 心理 全都交啦？ 同埋係咪已經唔喺度啦？ 喺度。 唔好咁衰啦，咁又唔好咁毒舌。 你喺度， 一好人就要死人。 因為嗰次啱同佢喺大陸翻嚟，佢部車泊咗喺上水。咁嗰時好夜啦，十一點幾，佢問我，佢話佢趕時間， 佢打算亡命飛車， 係啦，問我即係得唔得？我得，因為你咁夜，我坐咩車出去咧？ 唔係噶， 我就 我坐唔到快車， 我就會叫佢，我就話唔好啦。 係啊，我個心會搏搏 跳嘅。 飛一般快車， 你同佢講聲得，你快極，你唔好超過幾多，即係你最好咁樣。如果你要超過幾多，我唔坐啦。 你呢個真係午夜快車喎， 係啊，哇！我 依家午夜嘅快車， 我都有啲。 咁你 点 啊？你话 OK 系 OK 咁啊？ 因为你唔知佢揸几快嘛。 系啊，佢话你坐稳啊。我哦， 哇！佢呢啲说话咧，好大压力 噶。 系啊， 系噶。我通常我会唔坐噶。 佢下一句系咪你买保险未？ 冇、 啊。 跟住 有冇过名？ 下一个镜头，佢已经呼呼声喺吐露港度飞紧出去。 啊哈！ 我 当时 有冇留意佢 揸 嘅？有冇留意？ 我谂百二三度啦。 哦。 但系啱啱起步啫， 你知唔知道？我知啊，一百架， 我知 最低都一百架。 我知 咁，如果揸八二三又唔系好夸张啫。 佢啱啱起步，已经系啦。 但系都系唔啱噶啦，因为其实如果系警卫反 超咗 嘅啦， 超咗。 但系即系我坐佢嗰架车，我真系觉得好大压力，压力大到咧，佢跟住咧， 有冇大尿啊？ 冇， 哎呀，唔好意思，整湿你一啖先。你俾个湿纸巾同佢抹翻， 捉住。 你就我试过落车啊， 冇。 点落车啊？ 唔系，我试过有一次就系、是、我好记得嘅，我喺机场就接一个的士翻我屋企。因为咧，佢觉得哇正啊，成条大直路啊，佢就越揸就越快。我谂啊，佢揸到百四米到啦、哦，我就真系唔得，架车系震噶，你明唔明啊？震噶，啱啱。 因为嗰啲日本车嗰啲震 啦。咁嗰时先我同佢讲，我就话唔好意思啊，我话如果你仍然系继续系谂住要咁样嘅话咧，对唔住，我要落车咯。 真系咁。 系啊，咁跟住咧，佢就系咁以。系咁依叫做嘅就係慢少少，都百二米，其實佢都係超速嘅。跟住到最尾就話：我話唔得啦，我真係唔可以，我唔可以再坐呢架車，我暈啊！同埋佢就因為咧，我成個人個心搏搏跳啊！咁我就話唔得啦，我要接過另外一架咯。 一路百二三度啦，起初冇乜嘢，我覺得亦都 OK 喎。但冇幾耐，後邊咧感覺好多燈埋嚟啦，嗡聲。原來 你超速。 唔係啊，佢撞到其他嗰啲都係玩快車嗰啲啊， 一路 追住佢， 同道中人。 係啊，佢都同道啊，哇！跟住咧真係好大件事。 佢就會紅。 佢跟住冇錯，佢真係、即係你諗 左 線 右線左線 左 線左 右， 呢啲好危險、啊， 生死時速。我跟住 有冇喊啊？ 冇，五分鐘 到 啦。 俾張紙我寫 為 B， 係俾張紙我寫為足啊！唔該。 你係咪覺得係自己係奇樂你為 B？ 我唔可以，我唔可以 奇樂你為低 B。 佢个车顶就冇跌一个吸氧气， 系唔可以停嘅。我呢个车，我只有不断咁向前去。 我谂十分钟到啦， 已经去到九龙塘啦。 哇，太过分啦！ 我 话 唔该啦，我真系要 落 车 啦。 跟住一开车， 系啊， 佢乜即系嘭埋门，佢就轰咁样。哇，我真系一次，我以后 你其实熟熟唔熟佢嘅啫？ 熟，一齐 即系平时揸车都系咁嘅。 平时揸车都系红红地噶啦，但因为嗰晚你谂下十二点， 佢系想 show 俾你睇， 系啦， 又有人追 佢，部车又几巴闭，咁同埋后边有人追佢，佢咪玩。 你讲得啱，其实咧啲车抌极都去咧系好危险嘅。 同埋佢一个人就好地， 因为有时有某啲车嘅时候你抌极都唔去噶嘛，嗰啲你冇得冇得快啦。如果抌极都仲有得去嗰啲咧， 我 应该 就 系你早啲落车啦。 你宁愿揾乌龟，你宁愿拣乌龟车坐。 梗系啦，乌龟。车一定冇事，佢踩到地，踩到地呢度。 下次你坐阿Y嘅车一定冇事。 系啊， 阿Y稳阵到不得了。 系 啊， 好乖噶， 佢都乖嘅。 我乖噶，我连夜晚黑凌晨嘅时候见到有，当然系啱噶啦，红绿灯我一定停噶。 停梗系停啦，嗱呢个真系要停， 真系噶， 你真系唔知道会黑掹掹有个人行出嚟噶， 都唔应该啊。 几大都要停， 要遵守交通规则。 我有一次红绿灯，我停咗个位咧，我一路惊啊。 嗯， 坟场嚟噶，啱啱喺坟场嘅隔篱有个红绿灯，但系夜晚。两点几喎？ 系啊， 你停喺度，你都惊噶，焗悭个镜，我唔可以上嚟。 都惊， 系咪？佢就话：你真系怪 啊！怪 得啦，先生， 好恐怖。 好，早晨，今日星期二，我哋有讨论区啦。 系啊，你知我仲有漂流教室啦 ，floating classroom。 Cry 十点二十九分，我哋呢首 Emotion 啊，开始我哋嘅头半小时嘅节目噶啦。好多朋友咧都喺网上嚟，我哋 say hello 啦，吓、 早晨。 首先咧，阿吉吉啊，吉大人又话中意，哇 ，Lady Marmalade 好听啊，希望你中意啦。其实咧，除咗啲快车啦，赛车系一个马路上嘅炮弹或者一个危险之外咧，头先咧喺做节目之前，我同阿 J 分享咗一个我自己个人经历啦。马路上面咧，有时咧即系有啲嘅陷阱啦吓，系我哋避唔到嘅，所以翻嚟咧我可以讲讲。好，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队今日为殉职的水警总督察林婉仪举行最高荣誉丧礼，仪式在红磡世界殡仪馆举行，多名司局长出席，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等。另外，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多个纪律部队的首长以及行政会议成员亦都有到场。有到灵堂外致哀的市民说，觉得林婉仪很英勇，为市民工作而失去生命。亦都有曾經與林婉儀共事已經退休的警員說，對林婉儀的殉職感到很傷心。由於靈堂太多人，他無法入內，只好在靈堂外目送車隊離開，日後再到浩然拜祭。喪禮朝早先在殯儀館舉行，之後將會前往昂船洲政府船澳水警小艇分區總部進行路祭，再到和合石浩源舉行安葬儀式。市民由昨日起進入政府大樓和辦公處所之前，需要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食環署署長楊碧君表示，管理層昨日分批到21個人流較多的街市觀察，情況大致暢順。楊碧君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昨日第一日實施安排難免未盡完善，廚房會多聽意見完善安排。至於日後會增加多少人手，要視乎實際運作，廚房會檢討每個街市的情況。他說個別人士例如長者或者殘疾人士使用手機有困難，會以務實體恤態度處理，避免妨礙市民前往街市。他又說，上個星期有向前線人員發出指引，說明細節，前線人員如果不清楚可以與主管討論。昨天亦都沒有聽過前線人員報告遇到很大困難。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陳仲賢說，昨天曾經與無家者到不同處所，部分人沒有智能電話或者武裝安心出行，而了解能不能夠進入康文署壁球場和食環署街市等。他們發現前線人員的處理手法以及能不能夠豁免都有不同，協會目前收到的求助個案不多。陳仲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現時大約有1500名無家者，要找到足夠的二手電話送贈他們有困難，亦都有無家者因為長期露宿，送贈的二手電話被偷去。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世界領導人峰會在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書面致辭，表示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日益顯現，怎樣應對並且推動世界經濟復甦是時代課題。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發表錄影講話，呼籲參與峰會的各國領袖實現真正的治國風範，為地球構建一個更安全、更穩定的未來。英國首相約翰遜強調，為下一代著想，必須認真看待氣候問題，否則不會獲得下一代原諒。美國總統拜登就為前總統特朗普令到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致歉，承諾美國將會克盡己任減排。天氣方面，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92点，升238点，总成交金额51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8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2升6毫，保利协鑫能源3.54系跌6仙，美团278.8升11.4，比亚迪股份298.4升11.2，阿里巴巴163.2升3.7，恒生中国企业91.24升9.6，药明生物113.6升2.1，快手103.9升4.1，金丰利业153.3系升9.7，盈富基金25.54升2.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1，日元113.98，瑞士法郎0.911，加元1.238，人民幣6.4，英磅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53，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日經平均指數報29,580点，跌66点。港金現價報16,6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86美元，卖出179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加士居道左转去佐敦道，近住拔萃女书院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嗰条支路唯一行车线就已经系解封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就系加士居道左转去佐敦道，近住拔萃女书院嗰条支路咧，较早前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唯一行车线就开翻。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啦，去香港仔隧道方向管道里面咧，头先曾经有工程噶，咁啊工程就已经做完咗，咁车龙都未消散，排到去南湾渔心酒店对出，就系香港仔隧道去洪隧方向啦。管道里面头先曾经系有工程做紧噶，咁所以车龙咧就未消散，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渔心酒店对出。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洪隧和尖沙咀受到较早前的坏车影响，车龙就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丽景园那段比较挤塞。咁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掩埔房街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对出。观塘的骏业街去考明街方向都是挤塞，排到海滨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马鞍山路翠涌华庭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同埋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一百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十点四十四十分嘅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人啦。咁头先所讲咧，即系啲赛车啊，或者啲快车啊，吓，当然希望遇到啦，道路上遇到噶啦。但系咧，有啲咧路上嘅物件啊，更加危险，同埋咧更短时间系作唔出一个好正确决定啊。我自己觉得啦。咁我同阿 Sarah 都有分别咁嘅经历啦。我试过咧有一次咧就喺呢个观塘绕道，其实咧揸住一架即系四平八稳嗰啲房车啦，行下行下，咁突然之间见到前面嗰个大货车咧，好快咁碌咗一嚿嘢落嚟。咁嗰嚿嘢咧，啱啱喺正我前面向我碌碌碌咁样碌紧过嚟。我其实都冇乜太多时间去分辨佢系乜嘢，佢已经咵一声入咗我车底啦。入咗我车底。嗱，佢嗰个大细咧就好似一啲高身嘅饼干罐咁啦，高身嘅饼干罐，同埋佢真系一个罐嚟嘅。系啦，咁个罐一入咗，你谂到啦， 入 咗咔声咯， 系刮住啊，冇得叮叮咔啷，系刮长响嘅，一路咁刮住。咁我當然只能夠停啦，但你知道觀塘繞道嗰啲車速全部都係 五聲啊， 八十幾啊，七十幾啊，最慢都七十幾嘅， 都危險㗎！你喺嗰度停車，咁你點算咧？ 我冇得唔停車，因為佢刮個，即係嗰啲聲，你係 feel 到嗰個車行唔到㗎啦，咁樣。咁好啦，咁落咗車之後咧，我唔知點算啦。同埋嗰個位一落咗車咧，你嗰個死亡嘅警告咧，好高嘅， 因為隔離嗰啲車係咁轟 你一擰轉面見到車所有向你呢個方向咁轟轟轟轟，好驚！好啦，咁點算咧？咁於是我打999啦，第一次又冇人聽，唔係有人聽，係錄音機，請保持冷靜，我哋盡快嚟，但係。当你一个人好急嘅时候咧，你听到啲咧，其实 即刻收线再打。 系啊，你都会系嘛？ 会啊。 冇啦冇啦，再收线再打。咁咧就嗰个接电话嗰个就话：，我哋呢啲咧，我哋帮唔到你，我哋帮你通知消防局啦。咁样，咁即系佢意思，可能消防处咧就会有一啲嘅器材啦。咁因为我解释 你部车， 我解释咗少少啦。但我觉得都系太慢啦。即系当时我就话：，咁有佢先啦，有佢先啦。咁样，我就唔使啦。咁样，咁但系点算咧？我当时做咗一个，我觉得。可能嗱，事后咧我都问翻啲朋友，甚至包括一啲咧从事消防嘅同事，佢就话咁样系唔啱嘅，好危险嘅，你应该即刻离开嗰个位，企上一个膊，因为佢侧边有个高啲嘅膊。 几时都咁讲。 系啦，咁但系当时我想快啲解决个问题，我就企喺车后边，揈手，喂，有冇人可以帮我啊？咁样，咁于是咧有一个哥哥仔好好，咁佢就停低嘅，咩事啊？咁样，我就解释俾佢听，嚟我嚟帮你咁样，佢就跑去车头，伸个人入去掹住个罐。然之後咧，我就踩褪後，即係退後嘅車。咁嗱，佢掹住個罐啦，咪 fix 咗個位咯。我一褪後，咁個罐就掹咗出嚟啦。如果一個人嘅力量咧，係點 都危險啊！ 點都掹唔到。 你兩個好危險。 係啊係啊，咁我真係再一次要多謝嗰個果仔。雖然佢未必再記得件事啦，但喺我心裏邊咧，佢都係嗰日咧一個對我嚟講係個天使， 好重要啊， 幫咗我。係啦，咁但係再遇到我都唔知，可能我下次我唔會咁樣處理啦，我就會企上個膊。再打電話揾專人嚟幫咁樣咯，係啊，咁 係啊，其實我覺得喺道路上面嘅話，除咗你話有呢啲咁樣嘅即係飛來嘅橫禍之外咧，冇辦法噶， 真 係飛來嘅 罐啊！ 我試過嘅就係飛過啲咩落嚟咧？飛過個床褥落嚟啦。真系上面嘅就系因为嗰啲垃圾车，你冇发觉嘅就系点解你哋要将嗰啲嘢冧到咁高咧？ 系啊， 其实佢一路揸嘅时候，啲嘢系飞到周围都系，有冇见过？ 有， 系 咪？ 有啲再纸嘅又系咁样啦，再一啲嘅即系可能系建筑废料嘅都系咁样啦。我试过就系飞咗有一张床褥落嚟啦，好彩嘅就系我佢喺飞喺隔篱条条线度咯，咁我就可以喺隔篱度过咯。另外就我有讲过啦，就系佢跌咗个石头落嚟咯。 哇！ 系啊，个石头冇揼到我，但系问题系在于喺嗰个千钧一发之。 知嗰、那個時間咧，其實基本上我唯有嘅就係鑑生碌過去咯，跟、住就即刻爆胎啦，係、啊， 因為尖石嚟㗎嘛， 係啊，但係我嘅處理方法嘅就會係因為我知道我架車雖然係爆咗胎，但係應該仲可以頂得一下，我就將佢捱咗喺個路肩嘅位置，跟住咧就打電話俾我相熟嘅車房，我問佢我應該要點做，咁佢同我講，佢就話冇㗎啦，如果你而家趕住時間要出去做嘢嘅話，我唯一一樣嘢嘅就係離開呢架車，你係可以嘅就係、是、就總之係某啲嘅安全嘅地方之後接另外一架車去做嘢，將車擺低，我哋嚟拖走，就我就係咁樣咯。咁、其實你話即係講開喺啲道路上面，我覺得唔單止話有呢啲咁樣嘅你唔能夠控制到嘅嘢，但係可以控制到嘅就係你自己把口啦、有時你會唔會覺得就係你唔好亂講嘢？係、 啊， 我想分享嘅咧就係頭先我哋有講到，當然我哋係唔開心，即係知道又喺道路上面嘅話，有啲人佢哋會喺交通意外當中會喪失佢哋嘅生命。咁、其實咧有時有啲道路咧係真係一啲嘅交通黑點嘅，大家係真係要小心嘅，咁咧有一条路咧，其实基本上就系讲紧新娘潭啦。我妈妈咧系成日同我讲嘅就系话，最好尽量唔好揸嗰度啊，嗰度好危险噶，因为咧已经出现咗咁多嘅交通意外嘅话，少不免咧都一定会有啲嘢嘅，斜斜地，你又唔好揸啦咁样。我哋就成日都唔听嘅。咁但系因为咧，我住喺嘅嗰个即系沙头角公路嗰一段，如果我要去大美督嗰度食嘢咧，真系最好就系经过鹿颈。跟住就再經過呢個新娘潭道，跟住咧就可以出去。 必經之路， 必經之路，同埋因為沿途風景好優美，所以咧你一定會覺得又有朋友嚟探你，要去諗住去嗰度食嘢嘅話，一定係揸嗰條路。 係啦，等佢享受一下。 冇錯，咁啊，如是者有一次嗰陣時候，我仲係揸住一架開篷車，咁啊開篷車， 細細架嗰啲， 你會做乜嘢？ 開篷啦， 梗係開咗個篷啦。咁啊就我揸車啦，我隔離嘅就係我自己嘅另外一半啦，後邊就兩個朋友啦，就坐咗喺嗰度。 好开心啊！ 黄昏仲要，咁你经过呢个鹿颈好靓系咪？见到个日落，咁有啲鹤又飞下，咁已经好开心啦。咁啊，当你离开咗鹿颈段嘅时候，你就会入落呢个新娘潭段咯噃。新娘潭段嘅就系大家都知道啦，系咪迂回曲折？咁亦都有啲地方，当然你都唔会揸得快嘅，因为佢有影相机嘅。咁跟住咧，我哋喺度揸紧嘅时候嘅话咧，大家都好开心。大家突然间唔知有一个朋友就喺度讲，佢就话：你点解会今日揸呢一条路嘅？你唔系话阿伯母成日都叫你话唔好揸呢条路嘅？ 佢知道咁多嘴噶， 佢知我讲啊嘛，系啦。咁我就话系啊，使鬼听咩？惊咩啲咁嘅嘢啊？乜所谓？惊 得咁多咩？ 惊得咁多咩？我而家啲系噶嘛，就咁样啦。咁啊，佢喺度讲埋嗰啲就 嘴嚼嚼啦， 嘴嚼嚼啦，自己讲啲乜嘢就唔讲啦。总之佢就系话唔使惊啊，咩有啲乜嘢就咁出嚟见我，你明唔明啊？即系越讲就越就系讲呢啲， 少少。 唔好讲呢啲啱唔啱？好啦， 即刻两口水啊！ 一讲呢啲嘢嘅时候嘅话咧，你真系唔信，因为嗰阵时候已经开始入黑啦，所以咧沿途两边嘅嗰啲灯嗰啲街灯咧已经着晒噶啦。但系当我哋讲到呢啲嘢嘅时候嘅话， 熄晒， 成条路两边嘅街灯，噗一声冇晒。 哇！呢个 漆黑一片， 色路嚟 嘅 喎， 色路啦啩， 系啊，绝对 唔惊啊嘛， 系啊，唔惊啊嘛，我就话俾你听嘅就系咁斜，咁跟住咧，哇，大家都静一静，咁跟住我唔使惊，唔使惊。即係其實你諗下，沿途當中嘅話，只係得我一架車，同埋嘅就係我架車嘅車頭燈照到個地方，你就見到嘅咩地方。 其他乜都見唔到。 你係咪好驚？ 好驚啊！ 咁咧，雖然兩邊都冇車，仲驚， 因 為 開咗個 縫 喎， 開咗個縫， 即係個安全感咪又少一絕嘅喎。 係啦，冇錯。咁跟住咧就 個個都捉住曬。係 啦，衰口嗰個咧，跟住就已經唔出聲啦。大家都唔敢出聲，唔該再講啦。咁跟住我就自己都講咗一句，我就話冇講下少啫。讲下少啫，冇嘢嘅，系啊，唔好介意，讲下少啫，咩都好啦，就讲啲嘢啦， 兜啊兜啦， 大家都就擎住喺度，都唔系办法。其实我自己好惊，因为我揸紧架车，有三个人坐喺我车。 系啦， 咁跟住一路行下嘅时候咧，讲完呢句之后嘅话，前面嗰度咧，前边嗰一段扑一张着翻晒，但系后边嗰一段咧，嗰橛咧，嗰啲车嘅嗰啲灯嘅话咧，系熄晒嘅。点会可以系咁样嘅情况？是不是真的不要亂說？ 小情大戒， 不要亂說，真的不要亂 說。怎麼說都好，當然有人跟我說，他就說沒有的，只不過很可能就是突然之間有一段那些燈，可能是那些燈那些電流有事而已。但是我覺得那個 timing 呢，在那個時候的話呢，你真的不到你不信。 小路不要多嘴啊。Walking down the street.We'll be right back. 网上情，螃蟹定律。去钓过螃蟹的人都知道了，竹篓度摆咗只螃蟹，就要记得冚翻个盖，因为佢会爬下爬下就爬出嚟噶啦。不过如果你钓多几只摆咗去之后咧，就唔使冚盖噶啦。无论嗰啲螃蟹点样挣扎，都爬唔出嚟。点解？因为当有超过一只嘅螃蟹喺篓里边嘅时候咧，每一只都会争先恐后向上爬。当有一只螃蟹爬到就嚟可以成功咧，其余嘅螃蟹就会用钳掹住佢，掹翻落嚟，由另一只螃蟹踩住佢，继续向上爬。于是你成功啊，我就掹翻你落嚟；到我成功，佢又掹翻我落嚟。如此循环，冇一只螃蟹最后可以成功逃脱。呢、这个就系著名嘅螃蟹定律。喺而家嘅社会上边，好多人嘅心态就好似呢啲螃蟹，自己生活过得唔开心，就想睇到人哋都唔开心。如果自己爬唔上去，人哋爬到啊，快啲掹佢落嚟先。讲到底，人性最大嘅愚蠢就系唔可以见到人哋过得好，心里边有一种妒忌嘅心。呢一种处处唔中意人哋好嘅人，系一种弱者。佢哋所到之处，皆是地狱。人要懂得互相帮助，心存善念嘅人系智者。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每一个人一齐帮手，先至系成功嘅秘诀。助己系一种能力，助人系一种格局。希望所有人少啲妒忌，多啲成全人哋，让生命拥有更多嘅温暖。 水，若爱得真那句，有别离。 螃蟹定律咁啊，头先讲到咧，即系钓呢个螃蟹咧，咁亦都喺呢个讨论区见到有一个得意嘅新闻咧，就系一个人系丁九钓鱼，钓下钓下咧，我唔知道你有冇钓鱼嘅经验啦，我比较少， 好耐啦， 系我比较少嘅，咁同埋钓到啲奇怪嘢，我更加冇试过啦。咁但系呢个人咧，钓咗一个 iPhone 上嚟，即系钓咗个手机上嚟，仲可以正常运作，咁收尾咧仲揾翻个机柱，咁啊好夸张啊， 夸张啊， 即 系第一佢唔知嗰个防水袋， 系啊，浸咗几耐咧，里边唔知道啦，咁但系。呢、這個 iPhone 咧就擺喺防水袋嘅，咁所以充電之後咧仲可以正常運作咁樣，咁咯。 你哋有冇試過執到啲咩奇怪嘢？ 例如咧， 我試過，我試過響樓下。 我唔知道你咩叫做奇怪嘛，我可能我執到啲咩嘢 就係阿馬伯冇執佢翻嚟。 哦，執到個仔係咪？咁執到個仔真係好奇怪，我唔會立亂帶細路仔翻屋企。 你提起我媽媽，我尋晚咧翻屋企陪佢食飯。 佢話：你又喺佢， 好驚啊！ 你喺節目講我係咪咩？ 唔係佢煮魚湯啊！ 哦， 係咪聽咗唱歌？ 聽到你講係嘛？ 我就企喺佢側邊，我話我睇下你點樣煮魚湯，因為咧我翻去咧，如果我煮咧，我就會煎完魚，側邊煲一煲滾水，然後倒落去。 係啊，梗係咯。 尋晚咧佢就話嘥氣，行開， 唔使咁樣嘅，一個煲搞掂。 係啊，佢一個煲，佢煎魚，即係攞個鑊，黑色嗰啲咧，最傳統 最傳統嗰啲。 跟住我話你用咩火啊？佢是但啦咁樣，然後即係我裝啊，佢係中火嘅。 係啊，佢用打幾火。 跟住差唔多咧，佢攞個碗。装咗六碗水就倒落去，我话咁都得， 赞一赞个镬嘴啊嘛， 跟住就用个镬，就用个镬，跟住煲落去， 系 啊， 系啦， 跟住嗱落埋豆腐，跟住佢话嗱有两个重点，佢讲俾我听，佢话个盖唔好冚到冚晒，留翻少少。第二唔知啊，佢冇解释。第二佢话唔好揭盖，佢话保证白雪雪。佢话如果唔白， 问我啦， 系啦，以后你自己煲 啦，身边个味道。 好好人， 唔系噶，妈妈呢啲真系冇得倾， 系啊， 唔知点解噶， 真系冇倾， 但系你问佢， 佢 讲唔到俾你听噶。 系，我寻日仲 直接试下先， 系啊， 不如叫阿伯嚟代阿昌哥又讲一两堂啦。 唔系啊，嗰样嘢其实好容易啫嘛，煲鱼汤。 我冇谂过咁 样， 系啊， 就一个镬啊嘛， 系啊，一个镬。佢话唔好冚密个盖，同埋唔好中间揭盖，话就咁倒六碗水落嚟得啦，用中火。结果我睇住佢煲咗45分钟，哇，好 好， 慢火煲系嘛， 中慢。 好，试下先吓，咪多谢教我哋啊！好，十一点钟我哋听下风骚发言啦，先咧十一点嘅新闻财经同埋交通消息，翻嚟有 floating classroom 提高至50%。同年将预计嘅总碳排放量减少10亿吨。印度系世界第四大二氧化碳排放实体，仅次于中国、美国同欧盟。但系由于人口庞大。印度人均排放量遠低於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中國早前已經宣布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計劃，而美國和歐盟的目標是到2050年達至淨零排放。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87点，升233点，总成交金额64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05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4系跌2毫，保利协鑫能源3.5跌1毫。美团281.4升14.2，恒生中国企业91.14升8.6，比亚迪股份301.2升14蚊，阿里巴巴162.6升3.1，药明生物114蚊升2.5，盈富基金25.54升2.4，快手103.9升4蚊，金丰利业152.8升9.2。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2，英镑10.624，瑞士法郎8.547，澳元5.852，加元6.285，新西兰元5.586，欧元9.025。每百日元对港元6.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4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80点，跌66点。港金现价报16,6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03美元，卖出1,79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咁，而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日丽景道一段挤塞。咁去赤柱方向，龙尾就喺蒲苑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街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南昌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啦，同埋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哋请嚟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嘅故事。 女仔嘅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咧辨别到个男仔个质素嘅。 其实蜘蛛真系大部分都有毒嘅。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仲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仲有制作资助。 第37、38季接受申请， 截止日期10月2日下午5点半。详情请浏览 cibs.rthk.hk。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18日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过去40年，曾经有无数国际级巨星参与由 Radio 2主办的大型户外活动。不过以下要讲的这位日本乐坛超级歌后，真是一啲都不易请的。70、80年代，五轮真功的《残之火》和《恋人啊》两首作品，分别被徐小凤和谭咏麟改编成为经典广东歌《夜风中》和《忘不了你》。连带原唱的五轮真功在香港都获得超高人气。1982年2月，五轮真功在香港大球场举行首个香港演唱会，吸引超过8000人入场。咁难得由日本飞嚟香港，而当年第四届十大中文金曲又咁啱得咁巧，就在铜锣湾利舞台在他开 show 前一日举行。 Radio 2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主动邀请五轮真功担任颁奖嘉宾，颁发最佳中文歌曲奖。当然亦都想佢现场开金口唱两首歌。不过五轮真功嘅经理人最初并冇答应出席，后来负责邀请天后嚟到香港开演唱会嘅梁淑仪专程飞去日本游说，经理人最终愿意飞嚟香港，亲自去到利舞台实地视察，了解呢个场地真是好适合五轮真功表演。在1981年年底， 终于答应港台出席十大中文金曲，担任颁奖和表演嘉宾，为 Radio 2启播以来写下重要的一仗。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在人海中漂流的漂流教室 teacher 妈又翻嚟， 早晨， 你好啊，早晨啊 ，teacher 妈， 食咗云朗丸未？准备漂咯，准备带你去漂咯。 我唔会噶， 你唔云朗噶，因为我又唔云。 其实云朗呢样嘢咧，我谂一啲啲人嘅啫，有同埋有啲人咧云开就云，佢坐车都会云朗噶，即系坐车都会呕嘅。 见到靓女都会云朗噶， 冇错，见到你都云朗。 好老土啊， 好老土啊。嗱，准备出发。今日嘅主题就系阿妹唔想群聊为呕，群聊即系成班人倾偈啦， 即系 group chat 啦， 冇错啦。但是做妹，即是做妹，即是内定， 内定 系内定，就一定要群聊同埋群偶。 哦，我讲你衰嘢系嘛？ 唔衰嘢，我正经嘢。 系咪你嘅嘢应该？ 我有反， 系佢啲嘢啦，佢一定有份搞啦，衰嘢。 我有反，唔系咁 其实喺佢眼中冇衰嘢。成功，成功就是 OK 的了， 冇错， 你明 成功教衰嘢， 冇错啦。 唔成功咧就系未成功啫，冇错啦。嗰一年2018年，我好记得嗰一年咧，啱啱嗰啲国内嗰啲网媒啊、自媒体又好兴嘅，好多搞呢啲咁嘅企业嘅。咁有一个好大嘅企业咧，就揾咗一队香港人上去。咁就希望最後嗰關，其實佢哋已經決定請佢哋嘅啦，即係外判俾佢哋做啦。 嗯、 就揾我上去幾日，佢話有一日好重要嘅，就係、是、話想我同佢一齊坐喺張台嗰度，大家喺度 PK， 過老兄 PK，PK、哦、PK 即係 對於選秀節目咁樣 討論一樣嘢，睇下邊個贏輸咁樣。其實佢想透過呢樣嘢咧，睇下佢嗰啲嘅口才啊、急才啊、領導能力等等等， 即係試下嗰隊人。 係啦， 都諗住請噶啦。 係啦， 但係想知道佢哋究竟叻啲咩地方。 即係如果面對呢啲咁嘅嘢咧，會有咩應對？ 嗯、 因為嗰個人咧都係其中一個係香港人嚟嘅，咁佢就揾我嗰個咧就係以前嗰啲好朋友。佢話：喂，你上嚟啊！咁話，好多嘢做啊，好忙啊，好多大生意啊。 但我覺得好似唔係好啱喎，係咪？你反應有時， 我其實一路聽咧，我都唔係好明。即咁多人对佢信任，咁多人信任佢嘅， 唔系因为佢话我又香港人，佢知嗰时系右手。 佢知道你香港英文个名叫做就系呢个。所以揾你嚟同大家 P K 赛系咪好啱？你就 P K 猫嘛。 P K 马个妈系你好马个 妈，你上嚟 P K 好吗？ 好啊，反正你咁叻呢方面，你日日都做噶啦。 我揾你好嘅。 嗱，佢嗰个安排咁嘅，就三日两夜，第一晚去到咧， 做乜面红啊？ 俾你讲中咗，俾你讲， 知道咗佢英文名系嘛？ 俾你知佢底，系知佢底。 第一晚 有冇得啲好劲嗰啲人叫 CY 啊？系咪啊？ 喂，但系我嘅真名系 KP 喎， 就系咯，系咁噶嘛。 嗰陣時候成日都講嗰啲咩總裁啊，嗰啲咩咩董啊，咁、之前嘅話就講誒、今日要同阿 CK 啊，同阿 CY 啊， 係 啦，佢打高爾夫球噶嘛，硬係唔俾你知道佢叫咩名啊嘛。 諸如此類，咁就三日兩夜，第一晚咧就即係先去到上海先。就大家 set 圖，即係嗰隊人都係去嘅。嗰隊咧就係一個香港人，就有三個國內人，因為咧佢話有香港嘅元素，你都要知道當地嘅嘢咁樣樣，就一定講定㗎啦。咁我話我一個人啫喎，咁佢話得唔緊要，我安排三個人俾我。咁 唔 係 三個人俾你做咩？即係做 即 你嘅 member 啊？係啊，做做 你有冇要求要一啲好好樣嘅女仔啊？係 啊，一定會啦，係咪？ 有 三個女仔 女隊員，我要隊員。 因为你是队长队员才有三个 队员有队 员队员 三个是啊因为你队长嘛你队长就是这样的你永远都是介绍 我有队员三个 是啊就是队长是不是马小强队员什么什么这样嘛 你笑什么啊 我想 是这样叫的嘛 是这样叫队长 我是队长我要三个队员女队员。 咁呢好玩嘅地方呢就係呢佢成日安排咁嘅。朝頭早我哋就會喺一個大會議室，當然啦嗰啲負責人都會喺度嘅，就俾一個題目出嚟，然後我哋兩隊喺度。 通常係咩題目啊？咩佢冇講同金錢邊樣重要係咪嗰啲？ 冇佢冇講，我都唔講。 你準備唔到㗎喎。 係啊，冇得準備，冇得準備。 梗係冇得準備啦，人哋就要你嘅即興啦。 下晝佢話下晝呢他哋再派每隊加兩個人落去，新人落嚟。佢話咧就係、是、目的就係話睇下你哋班人有冇動員嘅能力，即係去 motivate 人哋，或者你個團隊點樣建立。 因為佢係一個新隊員，你要將佢再點樣加入你嘅 team， 大家溝通。 然後下晝就要去買餸，買餸就夜晚煮飯。夜、晚咧必須要煮埋，然後咁多人一齊食。 都計分㗎。計 翻， 即係兩隊兩隊都要煮啊！ 煮啊！佢話嗱，今晚即係第二晚有冇得食咧，就靠你哋啦。 哦，好似嗰啲 team building 嗰啲公司玩嘅嘢啊， 其實 係 嗰 啲，睇下大家啲咩團結精神啊。 咁嗰啲即係嗰啲嚟 in 佢哋嗰啲領導咧，都一齊食噶啦。所以咧，大家一齊， 跟住一齊肚屙。 嗯，正啊！咁又咪可以有團隊精神咯，係咪？大家成日同一間醫院， 係咪同一張病床， 同一張驗室。 咁一隻味 大鹽水啊！我真咁誒去到啦，咁我好啊，你安排啦。咁第二朝八點鐘，因為佢哋慣咗好早起身就嚟啦。咁啊烏眉瞌睡啦，對方咧係一個男士嚟嘅，即係又係香港男士嚟嘅。咁我發覺佢望個表情咧，好似有少少 不屑咁樣。 係啊，即係 正常 啦，因為 打曬槓，咁係啦，你 competitor 嚟噶嘛，係 啊，冇錯。咁佢又可能又睇我唔順眼咧，黐住眼巴閉咁樣乜乜乜。 佢下你個馬威先， 冇錯。 係啦，因為佢知道你姓馬， 佢唔知道，佢淨係知 P K， 要 P K 媽，你叫 P K 媽，咁點會唔知道你姓馬咧？系咪先？阿马生佢就下你个马威咯。 好啦，一嚟到啦，咁啊嗰个主持咧就介绍一下啦，呢、這个陈生、呢、這个黄生、朱生啊，系嘛？讲好晒啦，然后嗱，你哋准备咯，而家希望大家系一个好融洽嘅气氛下去讨论 P K。唔使即系唔使咁闹交住住啦，因为佢话俾我听之前真系有人试过 嗌交 嘈起上嚟，系啦咁无谓啦，系咪？你都系想 其实咁样反而扣分啦， 梗系啦，全部佢全部都唔要啊 ，EQ 都紧要噶嘛。 咁跟住啦，大家都好緊張。我見對方咧都好緊張，我咁喺度捽手指 啊，呢啲咁樣嘅係 啊， 呢啲嘅 筆啊準備好曬，跟住拋個題目出嚟啦。哇！呢個題目都真係考起我。 嗯，有咩考唔起你？ 有咩最能 有啲咩考唔起你？不如你讲啦，如果你咁叻， 有咩考唔起我？礼拜五 偷懒咯，偷懒考唔起你，请你讲出十个能够偷懒嘅原因，即刻俾你 一百个都得啦， 太少啦，十个 偷懒原因， 偷懒原因咁 样，讲个题目出嚟啦，佢话请你哋用英文讲出。乜嘢叫做江湖？ 嗯， 哇！ 我即系 你唔使用英文，我都难搞啦。 系啦，乜嘢叫江湖？ 系 即系因为佢哋个企业咧系好中意金融嗰啲嘢嘅。有啲人都叫做用晒金融小说嗰啲人名嘅，你可以估系咩企业？ 嗯， 企咗喺度，大家你眼望我眼，跟住咧 金融企業咯，從事金融業， 乜嘢係叫江湖？ 係用英文， 我唔識。 如果你兩個點講啊？ 英文我唔識啊，中文我都唔識啦。咩叫江湖啊？ 江湖呢兩個字，首先你點樣定義先？如果我就問翻， 冇所謂，你自己定義都得。 你自己定義啊嘛， 係啊，你自己 就呢樣嘢難嘛。 Society 咧，我會將佢定義為 係即係個社 會 咁樣， 社會 係有唔同階層嘅人。 社會有分唔同嘅種類噶嘛，係啦，有白嘅社會、黑嘅社會， 係 有上流社會、有下流社會，睇你就知啦，係咪？你一定係上流啦，係咪？ 冇錯。 我啱啱 上流上面嘅下流人， 你点知噶？ 我知啦，上流寄生虫咪呢啲咯。 你做卧底， 完全系啊！ 哇死啦！啊，对方嗰、那个佢话诶，请我讲先。 有咩可能又系请你讲先啫？ 佢咁讲啊，咁咪即系大家坐喺度唔喐。 先 礼 后兵， 你 唔系始终你都要讲，边个讲先？ 始终要 讲。 我觉得讲后嗰个有着数啲，因为我俾时间谂啊嘛。 听人哋讲咩啊嘛，自己 快 啊自己。跟住我好彩有个女仔几醒， 嗯， 佢即刻讲。 其中一个队员 有一个队员，啱队 啊 佢就话啦，因为佢都系睇金融小说嘅，佢又记得。笑傲江湖曾經講過，係啦，咩叫江湖呢、就係話有人嘅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嘅地方就有江湖啦，你就退唔出噶啦。咁、佢就用英文去講，意思就係話有人嘅地方咧，就自然好多是是非非，佢唔係直譯、有是非嘅地方咧，然後咧即係。佢跟住咧再套翻落去，好似而家我哋咁樣樣咧。 我知道呢句説話嘅一代宗師有寫過。係啊， 其實佢話而家咧，我哋喺度辯論咧， 都 係一個江湖嚟嘅。係 啊， 哇！我真係覺得佢講得好 好。好 好 啊！ 即刻射佢一頭。哇！全靠你啊，妹！ 邊個大面？ 我中意你，叫佢跟我。就係呢啲。 跟住講完之後咧，哇！我就拍掌，我覺得佢真係講得好。坦白，我都唔識。 唔識，我真係 真係唔識講。係啦，咁對方。讲到大家有咩叫住手睇佢点讲啦，跟住个男仔好食，攞一杯水，饮一啖，佢话江湖就好似呢一杯水咁样样。原本咧呢、這个江湖咧系满嘅，系啦，但系饮咗之后，即系话等咗啲人，我觉得佢有啲系偷嗰个女仔啲嘢，人走咗啦，咁呢个咧仍然都有江湖，咁最后咧如果一滴水都冇咧，佢就乜都唔系啦。咁當然啦，大家喺度即係切磋一下啫。 抽象得滯，我覺得佢呢個講法冇嗰女仔個咁好。 你覺得係啊？ 係啊。 你咧？ 我覺得係，我覺得個女仔講得好。 好抽象，咩叫紙杯水啫？ 唔 係， 唔係佢嗰啲叫做。 唔係，我覺得其實可能因為會唔會因為你唔係聽得好明佢啲英文啊？ 你咪誤解咗，誤解咗。 你 覺唔覺得好抽象？點會紙杯水啫？ 我覺得有少少，如果係聽佢咁樣講嘅話，我覺得少少離咗題嘅。 有啲強辯， 即係個杯， 嗯，個杯水 有啲夾硬。 你去比喻一個江湖嘅話，我就覺得有少少。 我可以話佢似個屎坑 咯， 係咪？ 你都得 污糟邋遢一沖乾淨曬，江湖有時就係咁。係咪？你 可 以亂講 啦， 可 以 噶， 可 以 噶，就睇下你點樣包裝啫嘛，同埋你睇下你可唔可以動搖到，即係打動嗰個領導嘅佢。 維持咗幾耐個討論？ 15分钟到啦， 哇！但系已经好耐噶， 好耐仿如隔世啊， 系啊， 咁啊，大家跟住大家又切磋下啦，跟住又讲，如果你即系个 project 你点做啊，咁样样，即系有少少嗰 啲 要讲 啲 啦，咁佢有佢讲啦，跟住完咗之后啦，跟住 你都系凑数嘅啫，系嘛， 系啊， 你都系滥竽充数嘅啫， 我系啊，我做妹噶咋， 咪系咯， 但系我唔可以太样衰啊嘛， 咁但系其实你已经输咗啦嘛， 个朋友话你。條友邊個玩啫？呢個邊個玩？邊個玩噶？下晝最好玩啦！佢話俾咗500蚊我哋，去買餸， 買餸就最好玩咯。 自己去買，但係佢話一定要香港嘅特色， 嗯， 必須要有香港嘅特色， 嗯， 攞住 煲湯咯。香港特色咪 係佢冇所謂嘅，總之咧今晚大家有得食，要飽嘅，要有香港特色。 誒，佢有冇決定咗？譬如可能係要三餸兩湯咁。 唔使，佢話要有咩咧？指定有魚、有菜、有雞。 哦， 雞即係肉啦。然後其他自己搞。 嗯。 我諗啊，點咧買咩咧？ 嗯。 最後你知唔知我做咩啊？ 嗯。 我走去街市嗰度同佢哋講，照魚照菜乜乜乜乜。我叫你整个火锅， 嗯， 因为我觉得香港人，全世界即系 一年四季都會咩噶嘛，係啊，都會食火鍋噶嘛， 俗稱打邊爐，冇錯， 咩都有，係啦，呢個咪就是江湖咯，係嘛？你就一個魚片，我就係一嚿牛肉， 都 係㗎，佢就一條菜，你唔好睇小佢哋。總之佢哋擺埋一齊嘅時候，喺江湖裡面嘅就係各司其職，得 得，即係我意思都係咁樣樣，因為我第一。我唔識煮餸，我相信我睇目測嗰兩個都唔識煮啊！即係如果你叫我整一啲粵菜廣東菜， 呢個我帶嚟，呢個我帶嚟，火鍋容易， 火鍋最好㗎啦，買啲配料， 同埋即係好代表香港。 仲有就攞啲醬出嚟就可以混醬㗎嘛， 冇錯， 你簡直係混醬嘅江湖。 係啊， 又可以講多次。 對方咧，對方我好記得，佢買一條魚攞嚟蒸。跟住有啲菜攞嚟烚，然後佢又整一隻豉油雞，然後仲有其他咔啦咔啦嘢。 如果好食嘅話，都冇錯嘅。 係 啊，因為你又要炒嘛，又要剩啊， 佢多工序咯。 OK， 跟住夜晚大家食飯啦，咁好高興啦，因為都叫做食到啊。如果佢話之前有啲試過咧，真係食唔到嘅，完全唔識煮啊，飯又唔識煮，乜都唔識，以為滾其實未滾。啊，咁啊，大家夜晚 又冇味咁，係 啦，大家跟住好輕鬆啦。輕鬆完之後咧，佢話嗱。而家咧最後啦，我哋咧就要發揮，睇下你哋發揮個團隊精神啦。 執碗啊？ 唔係，執碗就下意執。跟住咧，佢話而家咧有個 performance， 表演， 一人俾十分鐘，你哋自己諗內容。 即刻講，即刻要做啊！ 即刻講，即刻俾又俾半小時，我哋自己諗諗掂佢先。跟住又要交換人質咯。你換兩個嚟，我換兩個過去，佢搭咗人。 哇，幾好玩喎！ 好好玩，跟住諗乜嘢咧？玩咩咧？即係一個俾個房佢哋 咯，嚇！即係唱歌啊，跳舞啊， 我諗咗一個， 啊， 我真係諗咗個，我覺得真係幾好。我哋表演生仔，一個懷孕嘅，即係有個男仔扮一個B B 嚇，咁佢只腳矮只腳，然後俾塊布冚住佢。 點解你會覺得好咧？ 一個出生，係 咪歌頌生命啊？ 係， 可以將佢令佢可以講到好 newborn baby， 好有任務嘅。 即係呢個 即係呢一樣嘢，其實都需要有一個主題嘅，係嘛？即係你哋個表演係有個主題嘅，乜都得。 生命嘅誕生， 係即係要 inspire 到其他。 不過就唔係一個表演咯。 我就 覺得 你可以維持到幾耐啊？你生個仔 嗱，我生完之後咧，我仲有嘅，所以 你係咪由製造過程開始表演啊？ 冇製造過程冇做， 冇表演係嘛？ 唔好啩？ 冇做冇做，一嚟就扮咗個大 肚， 係 啦，就男人扮 嘅，係啦，跟住個 B B 就響，即係當然中間穿插好多好笑噶啦，你個頭出先啊，等等等等，出咗嚟之後咧，我哋四個人加埋兩個後來加入嚟嘅六個人就玩雜耍，簡單嘅雜耍就係話幾個人拍起隻腳，捧起個女仔企喺度，我哋就大聲嗌啦！呢個就係我哋嘅團隊精神。個小朋友生咗出嚟之後咧，我哋都會睇住佢成長嘅， 就好似呢個 project 咁。 係啦，咁我覺得幾好玩嘅。 我唔得呢個。 好彩你唔係做評判啫。 最後點啊？你贏唔贏啊？ 我 即係有冇分數？ 冇贏。 嗰陣佢做 媽 啫嘛。 係啦。 咁但係始終會有啲 comment 㗎，會有啲。 咁佢哋就唱歌，然後就玩簡單嘅樂器。佢哋嗰啲樂器咧都係啲罐啊、杯啊、 乜嘢 咁 樣 當當。因為佢哋覺得咧就係話有乜嘢佢哋就利用乜嘢嘢。 冇錯。 係啦。 呢個我會多。 你 buy 啲啊？ 我會 buy 呢個多啲。 梁博士咧？ 我會覺得你嗰個有心思，但唔係一個表演咯。其實如果以表演嘅角度，就可能嗰個會聽歌。 即係我覺得你無端端有啲生仔咁樣，我就覺得有啲係啦偏離，係啦搞係啦，即係有少少偏離正道嘅嘢。 睇個評判 buy 邊樣咯？可能佢中意睇你，我都唔頂嘅。 其實佢個評判咧就係話，其實佢冇所謂， 冇所謂㗎，冇對冇錯。 睇翻你哋成班人，到底可唔可以 perform 到出嚟？ 又或者好可能嘅就係你只要 enjoy。或者你 成 班人開心嘅話， 成班人開心啦， 係幾好喎！即係你咁多次漂流教室，最好聽呢次， 係有啲意思， 最 有 意 思， 有冇教育意義啊？ 有意義，但係唔關你事，有意義係嗰個女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队今日为殉职嘅水警总督察林婉仪举行最高荣誉丧礼，仪式喺红磡世界殡仪馆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多名司局长出席，包括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等，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多個紀律部隊的首長和行政會議成員亦都有到場。由於多人出席儀式，行政會議今日休會。又在殯儀館外致哀的市民說，覺得林婉儀很英勇，為市民工作而失去生命。亦都有曾經與林婉儀共事已經退休的警員說，由於靈堂太多人，他無法入內，只好在外面目送車隊離開。喪禮朝早先在殯儀館舉行，之後在昂船洲政府船澳水警小艇分區總部進行路祭，再在和合石浩園舉行安葬儀式。第十一届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开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朝以录像形式致开幕词。她说，香港在物流、航运和空运方面经常担当重要角色。她特别提到，在中央支持之下，业界亦都有大量发展机遇。林郑月娥又指出，香港已经达至本地零确诊一段时间，疫情期間本港並沒有全面封城，足見香港的適應能力。展望未來，香港會繼續培養人才，並且鼓勵可持續發展和創科，提升效率，推動碳中和計劃和潔淨能源。市民由昨日起進入政府大樓和辦公處所之前，需要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食环署署长杨碧君表示，管理层寻日分批到21个人流较多的街市观察，情况大致畅顺。杨碧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寻日第一日实施安排，难免未尽完善，署方会多听意见完善安排。至于日后会增加几多人手，要视乎实际运作，署方会检讨每个街市的情况。他说，个别人士例如长者或者残疾人士使用手机有困难，会以务实体恤态度处理，避免妨碍市民前往街市。他又说，上个星期有向前线人员发出指引，说明细节，前线人员如果不清楚，可以与主管讨论。寻日亦都没有听过前线人员报告遇到很大困难。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58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兩日降至2000宗以下，再多16名患者死亡，累積367000多人確診，2874人死亡。韓聯社報導，南韓昨日啟動第一階段與疫情共存模式，放寬防疫限制可能引發新增病例回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33点，升179点，总成交金额74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1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8.2跌1.4，保利协鑫能源3.48跌1.2。美团280元升12.6，恒生中国企业90.92升6.4，比亚迪股份298.2升11元，阿里巴巴162.6升3.1，药明生物114元升2.5，盈富基金25.46升1.6，快手103.5升3.6， 金丰利业151.1，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2，日元113.91，瑞士法郎0.911，加元1.238，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16点，跌130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45美元，卖出1,79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咁补充翻咧，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都系有车龙噶，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丽景道一段挤塞，咁去赤柱方向车龙比较长啲，排到去蒲苑对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排到去怡安阁对出；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呢一段仲系比较多车，排到去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北大屿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欣澳一带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呈祥道蝴蝶谷道落斜去长沙环、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和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之间行出马路，司机要时刻留意，避免发生意外。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26度气温，相对湿度70%。星期二我哋有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当你喺啲社交平台嘅时候嘅话，有啲乜嘢嘅话，你就会唰一声就会 飞走佢， 飞走佢， 眼尾都唔望。 又或者有啲乜嘢，你会觉得啊，都几好，睇下先。咁咧，好啦，咁啊，再有我哋几个啦，咁啊，边个讲先呢？ 大家一齐分享咯， 不如分享啦。 好啊， 其中有一样嘢咧，我会睇嘅，同埋咧睇嘅方法咧有两个途径。这个呢就叫时光的隧道啊。就是说呢，譬如马小强原来呢在他20岁就是这样的。那些电脑效果呢、就20岁一路飞 ,30, 40, 50, 是啲影星啦 ,60, 去到他现在可能是随随老二啦咁样。咁呢两个方法睇就是什么呢，我最近发现多了另外一个方法。以前睇嗰啲多数呢就是他最靓的时候飞到而家呢比较老啦、或者是即是叫退休啦，甚至已经离开咗啦咁样。原来呢咁样睇有少少 set 嘅，即是 當然啦，你會話個個都會嘅啦咁，但係你即係因為啲明星真係好靚仔、好靚女，你就會覺得個落差咧一路咁飛飛飛飛飛落啊！而家變咗一個伯啊或者婆婆咁樣。 睇完之後你會唔會開心啲啊？ 但係咧，唔係啊，我都係咁啫， 個個都 會啫 嘛。 然之後最近發現有另外一個方法咧，就由佢老嗰陣飛翻佢以前啊，咁一睇咧，你又覺得好似冇咁難接受咯，即係你會覺得，首先一睇就 係咯， 同埋咧你會唔認得嘅喎，我有一條片我最近睇咧就好老 啦，即係倒翻轉反而唔認得。 睇佢老嘅時候你唔認得， 哦， 然後喺度飛飛飛飛，哦，原來馬小強， 哦， 因為真係變咗，好似變咗另外一個人，變咗好多， 尤其是女人咯， 男女都係，係 嘛？可以係2.0同埋3.0噶嘛。你知道 和 真 系，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好犀利！你有冇睇过呢啲啊？ 你话如果旧相，我就人我就慢慢，我中意睇旧香港， 嗯、 即系以前，譬如话铜锣湾波斯富街， 上海街 系 点嘅？喺 1905 年嘅时候， 我中意睇呢啲旧相，我觉得好有味道，由、黑白去到彩色。不过咧，有时我亦都怀疑咧，佢有时有啲1950年嘅相系彩色嘅，我觉得系 后期加工 嘅，系后期加工。 其实我啲相黑白仲有味道。 系啦，我反而觉得中意系睇。黑白相，因为嗰时就系咁噶啦嘛，系咪？同埋嗰啲旧片啊，或者佢有时剪翻出嚟一段片咧，粤语长片有介绍嗰啲旧香港，我好中意。你中唔中意睇噶？ 你头先讲嗰两样嘢嘅话，人嗰个我就麻麻地，系、啦，有时你会睇下咁样就唔会，你唔会沉迷咯。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紧话，即系譬如可能一啲以前嘅譬如集体回忆啊，或者系点样嘅话，我都麻麻地。因为头先因为要做我哋呢一个主题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有睇翻嘅，就系即系喺嗰啲MUTUBE 嗰度啊，我会睇啲咩嘢咧？咁其实原来好窄噶咋，嗰啲嘢，我觉得嘅就系亦都系同佢哋嘅嗰一种叫做你中意睇啲咩嘢， 佢 fit 啲咩俾你系有关嘅。我觉得呢样嘢唔系咁好嘅。But anyways， 我就会觉得有啲咩咧，我睇咗啲咩吓？我中意睇嘅原来系咧，一个屋企重新装潢。我睇好多 装修屋企， 装修间屋啦，不论你话系外国噶啦、日本噶啦，又或者韩国噶啦，咁你会见到就有啲人佢真系好犀利嘅，自己 DIY， 特别系自己屋企 DIY，你会唔会觉得好 amazing 啊？黐线噶， 绝对噶，我中意睇。大陆嗰啲农村一间屋， 冇错， 帮阿婆婆装修，烂 晒嘅， 系啊，就拆咗佢嗰张床， 冇错， 哇，好好睇啊， 好好睇， 然后整到佢啦，哇，一个好靓嘅屋仔， 跟住佢就有个对比，系咪？就系、是、before and after， 即系佢嚟嘅时候嘅话咧，哇，间屋系融融烂烂，冇人能够见到呢一间屋原来系可以变成咁靓嘅，我系成日睇呢啲嘅， 我中意睇 好多呢啲咯， 变靓屋， 烂屋变靓， 你话靓屋变靓屋嗰啲好好好， 咁靓屋变烂屋咧？ 靓屋变烂屋好易啫，我可以帮你噶。我系你屋企 噶啦，反正唔好睇， 系啊，我中意睇呢啲啊，睇装修， 好 中意睇，系啦，你中唔中意？ 中意， 系咪？ 系 ，OK， 大佬有冇同感？ 有 同感，你有睇嘅？ 系啊， 我睇装修就少啲嘅，有中意睇嘅，但系我另外睇咗啲咧，好得意，我而家唔知点样话翻俾你听，有个好似好乡村嘅男士咁样啦，佢喺地下掘下掘下掘下掘下。掘咗个好似水池嘅出嚟，即系自己整咗个泳池。 有睇过，我 有睇过 一 条片。 睇过，睇过。 条片又粗糙啲嘅， 好粗糙嘅，系 啊， 系啊， 好似自己拍咁噶嘛。 系啦，系啊，自己掘啦，掘啦，掘啦，掘啦，竟然掘咗，整咗个好似一个好有规模嘅泳池定水池咁样， 好靓 啊， 好靓， 犀利 啊， 系啊。我中意睇有一个话咧，都即系我觉得系好 amazing 嘅。佢就系佢原先嗰一个女人啊吓，佢就系一个越南人，但咧即系去咗德国度生活，咁跟住咧就你会见到佢嘅。就係點樣所有嘅嘢自己 DIY 啦，佢係將全個廚房拆爛曬，跟住咧自己每一樣，佢話俾你聽，我點樣度啲咩嘢啦，點樣砌啲咩嘢啊，咁樣整完之後嘅話，你哋覺得嗰個廚房簡直咧係好似喺乜乜乜家私嗰度買翻嚟咁樣嘅，自己又有係啊。跟住佢就好啦，呢啲都小事啦。佢點樣話俾你聽？我就係將自己有幾大個嘅一個 balcony 啦，即係其實一個小嘅露台，點樣開個就去一年四季，佢種唔同嘅香草啊，或者係花，佢教埋你。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喺嗰度嘅話，你可以自給自足。系咪好犀利啊？呢个 唔使去街市买啦， 唔使啦。 咁你香草就要喺 基本嘅葱啦， 系啦， 姜啦都自己搞掂啦。 佢就唔系净系呢啲嘢，佢就话俾你一年四季你都会有嘅。咁就又几时就要先种呢啲啦。咁啊，到冬天嘅时候呢啲唔种得噶咯。咁跟住咧，你就要 犀利， 系冇错。咁所以咧就系会系咁样，佢会教你嘅就点样可以喺一年四季里面咧，你都有收你都有收成咯。 呢 样真系好犀利啊！ 所以网上咧真系 我就系追佢， 各样嘢都有 其實咧有一啲咧，我有間中去睇下，我都一條條片啦，即係有啲 OK， 有啲就麻麻地咁樣。就係講啲女士咧，佢由冇化妝到化完妝嗰樣， 我都唔睇 嘅，好大分別。 係啊，呢啲你講得啱啊，呢啲我就我飛嘅。 男扮女嗰啲我都唔睇，即係男仔咧扮化妝啊，化到成個女仔咁。 有一段時間好興嘅， 唔好睇。 係啊，近呢幾日咧就多咗啲乜嘢 Halloween 嗰啲，即係點樣將自己嘅樣 扮鬼裝， 係啊，化啲鬼裝。 幾有創意，幾有創意， 嗰啲 OK 嘅， 係好笑。 曾經國內咧有個 YouTuber， 唔知你有冇睇過佢嘅片啦，或者佢上過佢個 account 睇啦。咁咧佢就話咧，佢左邊面係佢自己，譬如李麗蕊咁啦，右邊面可以變成任何人。 佢好犀利， 你知邊個嚇？ 即係化咩嘛？似好似個明星啊嘛， 任何嘅明星 化明星啊嘛， 一邊面 犀利， 係啊，佢半邊係一半面，即係半邊面係自己啦。跟住咧佢就係化半邊面俾你睇嘅，變咗范冰冰啊，咁嗰啲咯。 哇！我玩 即 係 總之揞住一邊咧，你一定以為係佢話嗰個明星。 我下次我一定要學，原來我扮李麗蕊先第一 日。你好扮，你好扮白，你扮。 如果你扮咗李麗蕊， 你 係 扮 咗 扮第二個啦。 梁繼章， 你點扮我塊面咁長？ 你唔好理我， 冇錯， 學 冇錯。今日我哋講就係網上所有想 睇啲咩嘢， 或者唔想睇嘅。翻嚟我哋可以街坊又講下。 好啊。 星之城系你歌嘅名吓。咁啊，今日讨论区咧就讲紧咧网上咧大家会睇啲咩，或者有啲唔中意睇嘅啦。 系啊， 系啦。咁我相信咧，即系有啲嘢系会有观赏性嘅。 冇错。嗱，有啲嘢咧我一定会飞嘅，就系、是、譬如可能有时佢会弹出嚟嗰啲广告，其中有一个就系、是、哇咁劲。几多几多钱嘅话做十次啊？第一时间走 系冇错， 你有冇见过呢？ 有 有冇见过呢？有冇同感？ 有 同埋咧，有啲 摆 明系嗰啲假嘅广告咧，我就一定飞。例如买，譬如话买名牌嘅风褛。一千蚊 哦， 好啊！而家300蚊得啦，因为我之前我都试 中个中个招啦， 系啊， 买咗个假袋嘛， 系啊，所以呢啲咧咩假袋啊，都系垃圾，佢连个 假都称得上， 嗰个牌都 称唔上系个袋啊， 系啊，真系 漏嘢， 假袋都称唔上， 系啊， 嗰啲呃到你喎， 系啦，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即系你一千蚊冇理由300蚊买到， 梗系啦，好傻啦， 好，不如问一个街坊先， 好啊， 就问晨光阿 Kitty 啦，阿 Kitty 到底佢。佢最憎睇啲咩呢？ 我最憎睇到嗰啲片就系平时你揿入去啦，咁啊有啲广告会弹出嚟嘅，嗰啲美容院广告咧，我觉得好多都好假啊，所以我通常咧就会飞嘅。譬如佢嗰啲真实客户啊，真实用家啊嗰啲分享咧，我根本就系照稿读嘅，所以咧佢系呃我唔到嘅。我就通常一见到嗰啲广告咧，我就飞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网上面睇片咧，我自己就最中意睇嗰啲小动物啊，嗰啲瞓觉啊，或者嗰啲好得意嗰啲，好似人仔嗰啲表情啊咁嗰啲咧。我平时自己就算佢唔弹出嚟咧，我都会特登揿入去睇嘅，因为嗰啲咧好疗愈啊，我觉得。 系噶，其实中意动物，因为猫猫狗狗嗰啲咧， 好得意， 好中意 睇 嘅。就算睇只，中意睇狗仔瞌眼瞓都好睇噶。 系啊， 中下中下中下。 我中意睇噶， 又或者如果爸爸妈妈咧睇人哋啲 B B 啲片都中意噶， 系啊，同埋咧可能只猫仔揽住个 B B 瞓咧，嗰啲片啊好好睇， 除咗猫仔咯，但系我都唔可以坚持得耐。系、嗯，即系我咁中意猫啦，但我都系睇我一两个就已经 OK、 哦。 但我见到有啲人系好沉迷嘅， 系啊， 系咁喺度狂睇狂睇。 阿 Kitty 咪一直专登搵嚟睇，专登搵嚟。 我睇一两条就够啦， 系啊， 系啊。 所以我唔 譬如话只猫同只雀仔玩啊， no、 然后攞个走打只雀仔， 间中间中啦，即系 系啊， 长睇、 啊啊啊。 不过头先讲嗰样几好笑，你写住真实客户啊，如果系真实，你使乜话讲 系 真实客户？ 同我讲嘅一样咯，系咪？就嗰啲啊嘛，系咪真实客户啊？ 阿陈生啊，你做我呢个直发咧，你觉得有冇好有用啊？ 唔通话冇用啊？同埋话我之前咩都试过，一定系咁样噶。 同埋你有冇发觉嗰啲，譬如话减肥前、减肥后嗰啲衫咧，永远一样，发型永远一样嘅、 啊， 即系你做好少。 同埋你又唔影佢个头，我点知你影边个啫？系咪先？即系嗰啲你唔好咁样啦、啊，嘥、啊、时间。 精明嘅消费者，大家自己 冇错、 啊， 自己选择。 冇错， 系啊，好啦，除咗你呢啲之外嘅话咧，仲有啲咩嘢你会唔睇啊？ 嗱，如果文章方面咧，我就一定唔睇咧，就系话十个中医师唔会讲俾你听嘅秘密，十个装修佬唔讲俾你听嘅秘密，实系唔讲。 睇完之后，你咪觉得佢就讲唔讲嘅？我唔使佢讲。 我之前好有兴趣，我下真系睇佢啲咩秘密，我睇下先。切，原来呢啲系咁讲。 我有一次有一个又系嘅，个女士，咁跟住咧，佢喺度讲紧乜嘢咧？就系话，即系懒系咧，就自己爱情专家。 系， 跟住总之嘅就系都同大家探讨下嘅就系点样可以分手，系啦，点样可以分手分得好啲啊？ 呢啲我唔睇。 嗰啲我心谂嘅就系你悭啲。 我分手嘅经验多过你啦。 跟住你话嗰个就哇冇啊！你之后你睇完之后觉得永远咧，你知唔知道而家佢可以咧就系揿啦？你以后就我对呢啲咁样嘅嘢唔兴趣，冇兴趣， 佢就唔 会 再弹出嚟 啦。 block 咗又得， 系啊， 咁咯。 同埋我就好佩服佢咯，即系点解你咁样你都够胆拍条咁？ 真系咩人都 其实网上 人都有， 自己话自己得就讲噶啦。 系啊， 你即系傻仔上吊噶咋？ 系啊， 傻仔。 所以呢啲我永远都唔睇。正如你所讲咧，就系十个中医师一定唔会同你讲咩秘密啦，系嘛？ 不过唔系咁，你有个选择权，你睇睇下，觉得哎呀好似好废咁，就走咗去咯。 其实佢咁样咯，系会令到我可能真系有一啲好劲嘅，但我都唔睇。 系啦，你真系嘥咗啊！ 累咗业界， 嘥咗啊！嗱，我谂住拍一条片， 系 十个金牌主持唔讲俾你听嘅做节目嘅秘密 都好啊！你一定有本事啊！讲完之后等于冇讲过，你唔好有丁点咁多嘅。 如何讲完？大家唔明嘅，同埋如何一个好好笑嘅话题到咗我就停啦。 冇错，话题终结。 哇！第 一我拍条片，我就要拍条片睇、 啊、 有冇人睇先。 一定要啊！另外仲有一啲我一定唔睇嘅，就系、是、啦，我啲人好中意嘅《折暗疮》 啊，好核突啦！ 《折暗疮》都系一条片， 好核突啊！ 系有好多就系诶，折嗰啲鼻嘅黑头。你哋有冇睇过啊？ 冇啊！ 我事实就系试过有一次，我有朋友同我讲，咁跟住咧，佢自己咧就 佢拍嚟做咩啊？ 唔知道，佢哋话好疗愈。头先你有冇听到 Kitty 讲呢两个字？我就谂起呢一样嘢啦。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就唔知点解咧系好中意睇呢啲嘢嘅。咁而且咧，佢就系睇完又睇，睇完又睇，睇完又睇。总之佢觉得就系 折暗疮、 折暗疮同埋折酒迷。 咦？佢有冇佢有冇攞个手指笃落去嗰、那个？手機咁摸， 但係總之佢睇完之後咧，佢係覺得欲罷不能嘅，即係哎呢一個折乾淨啦，我睇第二條，跟住佢係咁睇，係咁睇，我睇乜嘢 啊？ 我其中一個朋友， 你疏遠佢啦， 疏遠咗啦， 真係， 因為我覺得好怪異，睇埋啲咁嘅嘢， 太過馬小強啊！ 因為你介紹 馬小強 先，佢又唔係擠真人，佢總之佢中意睇呢啲片。佢話總之咧，你嘅清潔到咧嗰啲咁嘅黑頭，你可以咧即係擠曬出嚟，你覺得好療愈咯。你冇得好講嘅喎，等於啲人中意包包包紙，佢覺得咁樣 嘅話，中意包啊， 啱唔啱先？亦都有我有一個朋友嘅就係好奇怪嘅，中意睇嗰啲而家應該冇嘅啦嚇，啲唔係咁好嘅一啲虐待。 哦， 你可能見到一隻貓仔嚇，點樣捉佢翻嚟嘅時候咧， 好 瘦啊，咁嗰啲咧， 唔好睇嗰啲。 佢又未必係虐待，就講緊嘅就係點樣能夠可以經過有一啲嘅義工養到佢而家今時今日佢肥肥白白啦，咁嗰啲，咁我覺得嗰個還好。 嗰啲學還可以， 還可以。 同埋有啲叫還。救动物都好睇噶，即系啲 animal saving 嗰啲，外国通常点样救翻嗰、那个 只狗喺嗰条河度 啊？系 啊， 只 猫仔 啊， 树上边啊，抱翻嚟嗰啲就反而 我都中意睇 心舒服啲。 系啊，点样帮佢人工呼吸啊？ 网上好多不同嘅资讯吓，咁、啊、当然自己做个精明嘅观赏者， 啊、 有啲唔值得睇嘅就唔好睇啦。 冇错、嗯，自己都要好好地筛选一下嗬。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八十岁给你入厨做甜品。无情是我再和你如何美满恩爱，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另外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 容祖儿嘅呢首《不配》，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27度气温，相对湿度68%。翻嚟仲有半小时嘅乜都讨论区，同埋今日一个好特别嘅故事送俾大家。 应该怎么抛开你这个人？从前曾投资生命和耐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难逃避碰上谁呀，仍然与你比较，只可给予这人同情分。 十一月二号星期二啊，呢一个风骚快人啊，咁啊天气咧就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嘅。先咧12点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先啦，然后翻嚟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啦，翻嚟我哋继续一阵见。 喺行政同执行上未到位，或者配合唔到。涉及長者同弱勢社群，包括未有手機或者未熟習使用手機軟件等。 機管局今年九月起在機場跑道禁區範圍使用無人駕駛巡邏車，當偵測到有人靠近禁區邊界圍網時會發出警告。機管局說這個是全球首架在機場禁區內使用的無人駕駛巡邏車，當偵測到10米範圍之內有障礙物的時候會自動剎車，撞到人的機會很微。而引入無人駕駛巡邏車是希望加密巡邏，並非要節省人手。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相當溫暖，亦有一兩陣雨。星期日稍後北風增強，氣温顯著下降，下周初天氣轉涼。現在氣温27度，相對濕度 68%。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340点，升186点，总成交金额78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1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9.2跌4毫。保利協音能源3.54跌6仙，美團280.6升13.2，恒生中國企業90.96升6.8，比亚迪股份299.2升12蚊，阿里巴巴162.4升2.9，盈富基金25.46升1.6，藥明生物113.6升2.1，快手103.3升3.4。金峰利业系报151.2升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1，英镑10.623，瑞士法郎8.552，澳元5.84，加元6.285，新西兰元5.583，欧元9.0269。每百日元对港元6.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54。日经平均指数报29,525点，跌121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63美元，卖出1,79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就开始挤塞，车龙排到去创知中学对出嘅。重复多次，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啦，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创知中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丽景道一段就挤塞，特别是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在浅水湾道110号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港安医院。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呈祥道蝴蝶谷道落斜长沙环，龙翔道天马苑观塘啦，同埋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对待选择。 谷子乔作为新星嘉许大使，传授美甲行业必备嘅冧客技巧。 咁整完之后点样赞佢靓呢？最紧要系， 因为衬衫好容易，因为话日日睇都唔会厌，都系嗰几套。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一齐听下属于谭安婷嘅展翅故事。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真正的快活人是怎样？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他更快活，那你就是真正的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冇错啦，即系网上咧，有时候啲片咧系自己弹出嚟嘅。咁头先我都讲过啦，可能你睇得多啦，或者佢知道你想睇呢一方面嘅嘢啦。咁所以咧，我哋嘅街坊阿 O 咧就有一个非常之唔中意嘅东西啦。吓，点解咧？就一齐可以听听阿 O 讲嘅。 你 有咩片喺网络上面弹出嚟啊？最惊慌咧，当然唔系鬼片啦，系成人片啊！点解咧？其实真系冤枉包大人，我平时冇睇开噶， 冇可能。点 解手寻引擎成日都会收到呢啲俾我？一定系我啲好兄弟插庄架和，成日用我啲 account 登上啲唔应该睇嘅网站，所以咧真系啊吓，即系唔好识错一啲坏朋友啊！咁多位听众朋友。 我唔信， 我信啦。 你冇睇过，你冇可能会弹呢啲嘢嘅。 我都有咁嘅经验啊， 系 真系啊。譬如话我睇一套戏啦，我想睇，譬如一二三咁先啦，入去睇啲网站有咩睇啦。揿咗个网站咧，佢上上下下咧都有嗰啲咸片出嚟。 系啊， 你咪介绍嗰个网站俾我睇，吓死我。 是吗？ 是啊，你介绍那个网站给我的嘛，其实只是想看看正常的电影。 是啊， 但是它永远就是上面那些正常的电影给你选啦，下面就会弹出来。 是啊， 喂，我想讲。 官人咸湿湿的。 电影都这么好的一个戏名。 官人咸湿湿是真的有套这样的戏。 你看过了。 油麻地嘛，油麻地那些啊。 官人咸湿湿。 即是什么任剑锋、钱英月那些嘛。 你们看电影都叫电影啊，我有时候找些文章啊。純粹是文字嚟嘅啫，文章嘛，下面之後嗰啲 係啊， 叫你撳嘢睇嗰啲，做咩啫？我嗰啲文章係心靈文章嚟嘅，你無端端俾啲咁我做咩啫？ 咁你都係，咁你都心靈都有咁嘅需要嘅， 佢療愈下你嘅心靈， 先睇下面嗰啲，再用心靈文章洗 啊。同埋你有冇試過就係佢無端端彈啲咁嘅嘢出嚟啦？有時候有啲喐噶啦，有啲唔好喐嗰啲算啦。 係啊， 咁你想撳走佢嘅時候，你反而撳咗入去啊？ 係啊， 係啊，係啊， 佢嗰啲位又裝嚟交叉， 係啊， 因為咧佢個交叉好細啊，你嘅手。一撳咧就入咗去嘅啦，我覺得係有心。 我都覺得係有心。 點解所有啲廣告啲交叉咁細？ 好細噶嘛，其他嗰啲好大噶嘛。 有時你揾唔到個交叉嘅，有時佢左雙角。 係啊，同埋咧就係你撳走佢噶嘛。係 啊， 係咁樣喐啊。 但我發現咗一個方法，可以唔使睇呢啲鹹片。 有乜辦法啦？即刻揾張紙遮住。 咦，你呢個好犀利喎！你道德從此我發現可以唔睇呢啲鹹片。 咪就係咯， 譬如話佢彈咗你想睇嗰個一二三嗰個片個熒幕出嚟啦，你即刻第一時間。 佢一下咧，咁 你督佢咪入咗去咯？ 点 样督啊？你督佢咪入咗去咯？ 用手指督？ 我真系噶， 唔系你督佢咪入咗去咯？ 唔系督你想睇嗰条片嗰个 screen 嗰个画面。 你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嘅就系你拣有啲电影。跟住佢一撳入去嘅就係話梅鹹濕濕嚟嘅， 有都試過， 有冇試過？唔知道，即係佢哋擺落佢呃你，佢呃你一個 click 你入出去睇咯。我試過好幾次。我真係好嬲啊！ 我有時咧睇到咧，佢又 好難先至揾，係揾到啲好冷門嘅片，我就啊，卒之都有啦，好開心啊！ 係啊，好開心㗎， 係咪你撳錯隔離啊？ 唔係，一定冇。 我覺得有啲係冒牌嘅。 佢就想你要一個 kick 一隻嘢喺個， 同埋有時咧，佢又話有啲咩抽獎，我最憎嗰個。 係啊， 抽獎 即係有扎嘢落嚟嗰啲，我唔知咩嚟。 仲有幾多日 啊 嘛？ 係啊，嗰啲咩嚟嘅？其實我真 係你唔好撳入去啊！嗰啲隨時都係嗰啲毒嚟㗎。係 啊， 我又唔夠膽問人喎。我唔夠膽問啲 IT 人啊，好似好 你唔係 IT 人嚟嘅咩？你呢個唔係 IT 人， 佢 TI， 佢 IT TI 人 ，IT eat 動物 ，issue 依個 eat， 係啊！嗰啲成日話你中咗獎啊， 我最憎你， 又話你今日係第幾個被選中嘅人， 係啊， 走啦，冇呃我啦， 係啊，嗰啲又好難撳走嘅。佢無端端佢又彈出嚟，又遮住你睇緊啲嘢 啊 嘛！ 又話你有毒啊，乜乜乜物嗰啲，我最怕嘅。有時我唯有咧就話重新開啟。 冇錯，我都因為咁樣，我話我怕你。 係啊，我輸。 我走。 我有時我放棄嗰個文章，我唔睇添啊。 係啊， 你係啲我睇你講，我咪唔睇咯，全部一齊唔睇。 係啊，我都試過咯，就係 咁 樣啦。係啊，除此之外嘅話，當然仲有好多會可以分享啦。例如有一啲，譬如我而家最近我成日都睇緊嘅，就係一個叫做《空靈鼓演奏》要听歌，上去听嗰啲歌，即系佢有个 playlist 话俾你听嘅，就系话哦，喺个 coffee shop 嗰度有一啲人声，或者出边落紧雨，咁样会影。你唔知 歌加埋效果啊？ 哇正， 连埋效果， 未可以分享俾我。哇，我觉得 好 正。 我分享俾你，好简单嘅咋，佢即系话俾你听喺个 coffee shop 嗰度，咁跟住咧就系嗰啲喺嗰个现场嘅有啲声，你会听到嘅就 系 有啲人出出入入啦，啲声啦，讲嘢啦，同埋嘅咧就系可能如果你系 coffee shop 嘅话咧，就有啲搞咖啡嗰啲声啊，仲要出边落紧雨，你完全可以拣噶。 你自己咧， 摆杯 咖啡喺度，眯埋眼，你可以当自己去咗餐厅。 冇错， 系啊， 佢系要你咁样，有一种。就是置身是一个很虚拟的，但是你眯埋眼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就是 coffee shop。 有什么虚拟地方选？ 很多。 你是不是想选个桑拿那些？ 你想选哪些？ 揼骨嗰啲啊， 你 啲卜卜卜卜 嗰啲 声，卜卜卜卜，你俾我自己拣啦。 啪啪声系咩声嚟噶？ 啪啪声咪就系佢帮你咁啊，由尾嘅时候佢帮你啪几下噶嘛，跟住先俾佢同你讲嘅啫。 你咪想有呢声啊？ 系咪想听呢啲啊？ 我唔讲， 我暂时未有。 先生反转啦，唔该。 使唔使大力啲啊？ 先生，你要唔要咩啊？ 够啦， 使唔使加啲力啊？先生，先生缩一只手啦，先生。 系啊，我 send 俾你啊，正噶呢啲。 真系污秽啊！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到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有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痛。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里最深的亲人，一拥佢就要灰暗。有个人，当手巾的花纹都添上了皱纹，记下和你没眼泪那亲近。人生可发生失意。 失都有把声音提醒，这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个的角色，谁终现直女让我坐最近，不可分开的这种亲。 其实唔知嗰啲卖广告嘅人知唔知咧？有阵时咧，虽然咧你系好，你系好叻吓，你用你嘅手段入咗嚟我个空间，系咁逼我睇，但 系 有时咧，即系咁样咧，会令到我哋讨厌嗰样嘢啊！ 反正我哋嘅朋友。 是咪啊？即系你系 曾经我知你有一个朋友不停咁样话， 不停咁 嗰段时间系啊。 假如嚟讲呢啲生意做劲都唔得，假如你觉得铺周边嗰个咖啡店好多人食，好多人饮，你个咖啡店拍乌蝇，你明唔明点解？我以下落嚟俾三个方法你，不过首先 click 入呢条 link。 我完美演绎，完美演绎，好人。 我话俾你听， 多谢啊！我哋嘅人生教练 啊， 梁生。 烦啊！ 系咪先？ 我同佢哋咁讲嘅。 其实 物极物极必反，其实 你咧，你入咗嚟，你系咁 hack 咗我，但系我真系 冇用啦， 冇用，我唔睇， 我唔睇啊嘛。 你连我本来中意我都唔中意。 冇错，我入咗去睇下嘅，四秒之后揿走咯，跟住 系啊，四秒咁多。 阿小白咧，佢就系咁讲啦，即系呢一样嘢破坏咗佢对某一样嘅喜爱添。 我是白元浩啊，咁啊成日咧睇一啲视频嘅时候出现好多广告啦，其中一系列嘅广告我自己真系好唔中意。话说咧，我自己好中意玩嗰啲方块游戏，咁但系咧喺呢几年我发觉咧，每一次睇完视频之后，佢总系有嗰啲方块啊，用唔同形式嘅方块，有啲可能见到条鱼啊，有啲可能见啲士兵啊，都系啲方块形式嘅嘢嚟嘅。睇到我咧越嚟越猛，同埋因为咧视频我冇俾钱嘅，咁啊变咗我一定要睇嗰几秒钟啦。 冇错， 变相咧我而家憎咗呢样嘢，我好憎呢啲方块。我每次見到方法的時候咧，我就覺得我好想撳走嗰五秒佢，令到我人生咧少咗喜愛依樣嘢。你諗下呢啲視頻幾乞人憎啊！ 系啊，我赞成，我赞成。 其实咧，如果你系好争嗰五秒噶啦，通常都五秒噶嘛，跟住五四三，跟住 skip 咁样俾你， 冇错，叫你走噶嘛。 我通常会点咧？我有少少阿 Q 啊，我另外一只眼咯，我数 五下，四秒都唔俾机会， 我唔俾佢，我另外一个头，五四三二一，另外一 只， 我都想试下， 另外一只，哇，我就睇住佢五四三二一咁，系啊， 我 斗快咯， 你如果望住佢嘅 screen。你都仲望緊佢嘛？我另開 你啱，你啱， 係咪先？ 係非常贊成。 唔好逼我睇。 係啊，冇錯。 果然係我哋嘅教練啊，梁生。 我想問咧，就係話頭先佢講嗰樣嘢係嘅，係最近先出嘅。你有冇見過 啊？ 就係魚啊、士兵啊，你唔知點樣咧，就好似啲 candy 方法 乜乜咁樣嘅。你整咗佢，佢就會跌，哦，就會跌，就跌一級，跌一級，跌一級跌落水嘅。 都係覺得就係你哋有玩過， 係啊， 所以先我冇喎。 我直頭冇玩過。不過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有時咧，佢又會有一個位俾你咧，就係話哦，如果你睇完呢一個你喜歡嘅話，你可以立即安。 装 揿咗落去嘅话系唔系安装到嘅？ 我知 系呃你嘅， 系 啊，冇嘢事嘅。 游戏啊嘛， 游 戏 啊嘛， 系 啊，呢一排先出嚟。 系啊，我最中意睇嗰啲游戏。我中意睇佢示范玩，譬如话有个成语游戏啦，睇佢喺度捽啊捽下，有一个就系倒啲唔同颜色嘅液体落一樽度，相同。 啊，游戏我真系一点滴我都冇。 但系我玩一阵我就唔玩，我即刻插咗佢。 我冇兴趣， 我 真系冇兴趣。 我玩过就系话找不同，找不同我觉得好好玩。 找不同 OK， 找不同以前小朋友嗰啲话都有玩。 系 啊， 我 以 你 嘅年纪， 今时今日中意玩找不同。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走出迷宫啊嘛，走出迷宫佢有冇玩啊？都有噶，小朋友。 你有冇尝试咧？你 YouTube 咧搵嘢学啊？嗱，其实咧 YouTube 咧乜嘢都。有人教嘅， 系 煮餸呢啲好生活化。咁我試過咧，因為我有一排咧，忽然之間唔知點解咧，太無聊啦嗰排，我想學下福語啊。 係 福語即係知係咩啦？即係揸用口公仔啊，用套講嘢咁。咁我揾咗咧，即係美國有一個好出名、揾好多錢嘅 artist 咧，佢專做福語啊。佢真係有教，我就諗啊，點解？有啲人會咁無私嘅咁樣，因為唔使錢噶。 佢唔收錢啊！我以為你 佢唔使錢噶， 佢都好貴啊！ 唔使錢。咁咧，我由佢第一集一路睇曬之後，咁都摸到少少嘅叫做竅門嘅。 你 有 表演過啦？ 係啊，你表演過啦，你識過，你咪就係同佢學㗎。 我就係睇網上學㗎。我就係想話， 勁 喎！ 你慳翻好多錢喎， 我自學 係 唔叻㗎。 我就話網上 language 我都嘗試，不過 language 就難啲啊。譬如學韓文啊、日文，你轉眼就唔記得。 後生仔真 係 得， 學客家話我哋都。 都唔得啦。 你知啦，唔系就系因为你，我试下喺网上度教嘉华， 我睇过啦，嘉华 有人唔教。 系啊， 乜都有噶。 听歌我又听， 都有 因为我想打败你哋两个。 唔怪之得啦， 打败我就唔出奇啊！打败埋老师，你想 系 啊，挑战老师 叛逆嘅，真系叛逆汉子。 所以个天人在做天在看，个人唔会有呢一日嘅。 我识一个客家话嘅女朋友。 喂，但系我觉得咁样，如果你话真系讲紧自学嗰啲咧，我发觉系后生仔比较容易啲。 啊，得啊， 自己学吉他啦， 啊、 自己弹琴啦，又或者系学韩文啦咁样。我真系问好多，佢哋话：喂，点解你嗰啲韩文咁叻噶？喺上面度学嘅啫嘛。 咁犀利。 系 啊，我觉得自学呢一样嘢喺我呢个 generation 嗰啲系比较差。我哋都系仲系惯咗系一对一。系嘛？即係有個現，即係有個真人喺度教我咧，我先至會覺得嗰樣嘢好入到腦咯。 我諗真係要有恆心嘅。 我都覺得係，係啦。另外仲有一個就係頭先我有講到啦，我好中意嘅就係聽歌啦。佢上面有時嗰啲 playlist 咧，佢哋係自己有一啲人自己砌嘅。咁、你會發覺就係真係幾好聽嘅、我而家呢一排我成日都聽嘅就係一種叫做空靈鼓。 空靈。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 空靈我就知 道。係啦，空靈就係午夜啦。 鬼氣 係啦。咁而家呢一個就係一個空靈鼓咧，就係、一種比較係一啲好好 new age 嘅一種。嘅乐器，咁就好兴嘅，系揾嚟嘅就可能系疗愈你自己嘅身心啊，洗脱你嘅心灵啊，即系咁呢啲洗涤你嘅心灵啊，咁呢啲咁嘅嘢咯，咁所以我觉得都我中意听嘅，同埋中意睇嘅。 好啦，跟住咧就到呢个街坊，好憎呢个街坊今日， 好憎呢个街坊， 成日真系吓我今日。 陈太啊嘛， 陈太今日成日同我玩， 佢话有仇不报非君子啊。 哦 ，Ada 佢讲下佢最憎嘅或者中意嘅 系。 其实咧，虽然我年纪咧都唔细嘅，但我真系好怕睇一啲好多文字配合一啲中乐，然之后咧就系、一啲老人家嘅老人图，我哋俗称，即系好怕嗰啲好多 message。其实嗰啲 message 可能好有意思嘅，即系啲人生哲理啊嗰啲咁。但系咧，你一版字净系字咁样，即系咩都冇，然后有啲乐曲配住，咁冇乜心机睇嗰啲咯。我最唔中意睇嗰啲，咁啊反而中意睇，因为自己年纪唔细啦，所以好中意睇啲后生仔咧，佢哋即系拍啲搞笑嘢啊，或者系嗰啲。音樂嘅嘢咯，譬如有啲用好簡單嘅嘢，譬如a cappella 咁樣，即係圍埋幾個就做一啲好正嘅音樂，咁嗰啲我會中意睇啲咯。 贊成， 因為佢音樂人講，我明佢點解好中意睇音樂嘅，係咪先？ 切磋 嘛。好啦，最後一個咧就嚟自晨光嘅 Barbie 林慧嘅。 好。 周不時咧喺社交媒體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咧嗰啲廣告短片彈出嚟啦。我最最最最唔中意同埋最煩厭嗰啲咧，就係教人打機攻略嗰啲短片。我又唔識玩，我又睇唔明佢做乜，而且通常嗰啲聲效咧都乒乒乓乓好大聲，真係成日都俾佢嚇親噶。 係啊，唔中意打機嘅人咧，對呢樣嘢真係 我都 冇興趣。其實我哋都幾似 嘅， 你有冇留意啊？ 我唔打機， 即 係 因為 係 嗰個年齡層嘅關係咧，大家喜歡同埋唔中意嘅嘢其實都幾相似啊。 我試過以前聽過。一个女性朋友讲咧，佢话佢最唔中意男朋友乜嘢咧？大部分时间翻屋企就闩门自己打机打机。 系啊，好多后生仔。 咁你叫你个女朋友做乜嘢？ 唔知啊。 系 啊， 咁等于就你哋睇波一样啫嘛。睇波我哋都唔知你做咩噶，追住个波。 系 啊， 唔 系 睇波好睇。 睇波有时女仔会睇睇下，都会觉得会上瘾嘅，因为嗰啲足球员靓仔嘛。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话打机嘅话，你系唔中意咧？你真系唔知噶。但系佢哋系叻到嘅，就系咧。我犀利見到嘅就係佢哋基本上打嗰啲機啦，講嗰啲又唔係廣東話，係日文，但佢又唔識日文嘅，但係佢係知道撳咩掣嘅，嗰下先厲害喎，我覺得。你點知道咁點玩㗎？撳咩掣啊？ 我試過裝過一個人坐巴士， 裝佢 係啊，有個前面有個男仔，佢應該係打機嘅，佢篤兩下，跟住又飛走個畫面，然後又去同啲朋友講兩句説話，然後飛。我其實唔知佢做緊乜。但我知佢喺度打緊機，同埋同人哋 WhatsApp 緊，又喺度聽歌。 即係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做咁多嘢，兩秒。我諗佢真係兩秒唔超過就去。 其實打機嗰人，嗰啲人咧，其實好專注嘅。你有冇留意啊？佢哋真係，我諗側邊其實呢樣嘢係危險嘅。如果你喺馬路上面打機嘅話，我諗炸彈側邊爆佢都唔知啊！真 係。如果你講緊話，即係一路行緊路嘅，我諗就係聽歌啊、睇片啊，咩都唔好。 都好危險。 係啊，其實有好多呢咁嘅情況㗎。就算係自拍都有啲好多，因為咁樣冇。 條命 啊， 係 啊， 係 啊， 嗰啲就話已經吞都掉落山， 掉落山，係 咪？ 小心， 真係要好小心咯。 好啦，介紹我哋一陣間片段人間，今日咧來自我哋一位聽眾嘅手筆啦，叫發發啦，我哋琴日都有提過啦嚇。咁我又聽過片段人間嘅，咁都好喜歡，咁咪諗起自己一個故事咧，都想透過我哋嚇嘅演繹啦、音樂啦等等送俾大家。 冇錯，同大家分享嘅一陣間片段人間嘅話，我將我名字改就叫做我的父親母親。 哇，呢個名字非常好， 喂，多謝多謝。咁其實當然啦，咁歌曲啊樣樣嘢嘅話，咁都要多謝啦。發發其實佢自己都有一啲嘅提供嘅。咁我哋喺當中嘅話，就希望能夠完美演繹翻嘅就係佢嘅故事，好嘛？ 冇錯。 OK， 一陣間翻嚟，我哋會有我哋嘅 片段人間。 三萬嘅時間， 千祈唔好啊！好啦，廿七度氣温，相對濕度67%，聽下香港電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队今日为殉职嘅水警总督察林婉仪举行最高荣誉丧礼，仪式喺红磡世界殡仪馆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多名司局长出席，包括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等，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多个纪律部队的首长和行政会议成员亦都有到场。由于多人出席仪式，行政会议今日休会。有在殡仪馆外致哀的市民说，觉得林婉仪很英勇，为市民工作而失去生命。亦都有曾經與林婉儀共事、已經退休的警員說，由於靈堂太多人，他無法入內，只好在外面目送車隊離開。喪禮朝早先在殯儀館舉行，之後在昂船洲政府船澳水警小艇分區總部進行路祭，再在和合石浩源舉行安葬儀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一項教育活動啟動儀式致辭的時候說，自她2017年就任以來，銳意推動香港科創發展。她又說，中央兩大舉措包括香港國安法實施、完善本港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香港迎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香港的科技人員參與內地科技創新的熱情很高，國家亦都非常支持。出席同一個活動的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致辭的時候亦都說，中央大力支持香港創科，香港的未來離不開創科，創科的發展離不開科創教育，而科創教育的發展就離不開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他認為要廣泛凝聚社會力量，推動香港的創科教育健康發展。一名63歲男子今年2月底接種科興疫苗，兩日之後死亡，死因庭今日起召開死因研訊。死者的兄長作供的時候說，弟弟經常要在內地工作，兩三年才見面一次，最後一次見面大約是2019年，弟弟有食煙習慣，但是甚少飲酒，亦都好少做運動。死者的朋友作供時話，事主獨居，曾經聽佢提及有三高同心血管阻塞嘅問題，平時每日食一至兩包煙，正係排期做通波仔手術。證人又話，事主接種新冠疫苗之前大約一個星期，曾經感到胸口不適，求診並且食藥之後好轉，之後接種第一劑科興疫苗。事主2月26日在官涌体育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两日之后出现急性呼吸困难，自行前往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治疗，同日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天气转凉。 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39点，升185点，总成交金额79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1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8蚊，跌1.6；保利协鑫能源3.58，跌2仙。美团280.8，升13.4；恒生中国企业90.92，升6.4；比亚迪股份299.8，升12.6；阿里巴巴162.5，升3蚊；盈富基金25.46，升1.6；药明生物113.5，升2蚊；快手103.5，升3.6；金丰利业151.1，升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2，日元113.96，瑞士法郎0.91，加元1.238，人民幣6.4，英磅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日經平均指數報29,493點，跌153點，港金現價報16,62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61美元，卖出179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 没 片段人间。我的父亲母亲， 今日是我爸爸的葬礼，在我面前见到的除了我大家姐之外，全部人都陌生。我妈妈没有来，两个家姐和弟弟在外国都没有出席。爸爸的葬礼用基督教形式进行，几时变成做基督徒我真的估不到。其实我没有想着来的，如果不是我大家姐是都要我来，我真的不会到。我爸爸的朋友一个一个陆续来到，没有一个我认识。没几年开始听到钢琴声，诗班开始唱我的圣诗，我一路听着听着，好多我已经忘记了的画面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出来。还记得那年我读紧初中， 仔仔仔仔过嚟，几时入嚟新界同爸爸住啊？爸爸嗰间塑胶厂咧好大噶、哦，嗱，你嗰度咧有个大嘅鱼池，你咁中意养金鱼啊嘛，一定好中意噶。 爸爸每个礼拜先翻嚟一次，每次都系讲呢句嘢嘅，但系每次我都唔敢应承啊，因为平时妈妈教我一定唔可以应承。虽然我唔知点解，但系我又心思思想去，但系。我都是不敢答应。 阿仔啊，吃饭啊，嗱，饭煲里面咧就焗住嗰啲午餐肉同埋菜心嘅，你自己不嚟食啦。阿妈好忙啊，记住啊，食埋嗰几条菜啊，净系食午餐肉冇益噶。 知道知道。唉，妈妈成日都系咁忙嘅。每一餐都是这样的，我们很少可以两个坐下一起吃饭的。爸爸的塑胶厂是整胶珠链的，每个星期爸爸就会有架大货车车几十包胶珠仔过来我们家店铺，妈妈就负责发给街坊穿珠仔。每个星期呢，爸爸的货车就会来车走穿好的珠链，跟着又放低几十包珠仔发给人穿，每个星期都是这样。直到有一天，妈妈跟我说， 仔啊，爸爸的工厂呢这几个月都没有订单，妈妈要出去工厂打工，没时间照顾你了。你大个仔了，要开始照顾自己。妈妈每星期呢会买定罐头啊，煲定饭啊，你上学之前呢就自己整来吃了。有问题呢就过去找隔离的陈师奶，妈妈放工呢会买完松丝饭，你乖了。 虽然我见到妈妈的时间少了，但是妈妈似乎心情一日比一日好，买的餸亦都一日比一日丰富。 阿仔啊，妈妈回来了，你看看我今天买了什么？你最喜欢吃的烧乳鸽啊。 好嘢，我们很久没吃烧乳鸽了。 是啊。 妈妈，为什么今天会有乳鸽吃的？又不是过节。 今天妈妈出粮 啊。你知不知道阿仔，妈妈呢够勤力啊，还拿了勤工奖添啊。妈妈厉不厉害？ 厉害啊，妈妈好厉害啊。我将来大个都要做工厂，个个月拿勤工奖，好像妈妈那么厉害。 傻仔，你要俾心机读书啊，找份好工。做工厂好辛苦的。哎，唔好讲啦，唔好讲啦，你啦，快啲食啦，啲乳鸽冻噶啦。 仲记得呢几个月，我同妈妈终于可以晚晚坐埋一齐食饭。呢段日子真系我记得嘅童年最开心嘅片段。 今日又系妈妈出粮嘅日子啦，佢一定好似上两次咁买最好味嘅乳鸽俾我食啫。啊，我好似平时咁喺门口铁闸条煲下面，坐喺地下望住走廊等妈妈翻嚟。冇几耐，我前面就企咗个男人。咦，系爸爸？ 阿仔，阿仔，你阿妈咧？点解得你一个喺屋企噶？ 我未见过爸爸咁恶噶，我唔识点样答。 之后嗰十分钟，成个世界好似静晒咁。我扮做功课，爸爸就坐咗喺度，叉住腰唔出声。我真系好惊啊！妈妈，快啲翻嚟啦！咦，妈妈翻啦！ 阿仔啊仔，你睇下，阿妈又买咗你最中意食嘅烧乳鸽啦！快啲开台！ 爸爸一见到妈妈，好大力咁拉咗佢埋墙边，将所有外卖推晒落地下，好大声啊！啲嘢食跌到周地都系。 你发咗神经啊！你咁样你会吓亲个仔噶！我啲嘢要钱买噶，我辛辛苦苦做咗成个礼拜先有噶。 哦，原来你真系去工厂打工。嗱，张伯话我知咧，我都唔系好信你咁大胆嘅。而家我养你唔起啊，系咪啊？ 系啊。你养得我起嘅话，我就唔使去工厂打工啦。我问你啊，三个几月啦，你一毫子家用都冇俾过我啊！你冇生意啫，我同个仔要食噶。 好啊，你咁巴闭，你咁叻，以后你自己搞掂，咪使至于再靠我啊！ 爸爸好大声扮埋道门就走咗啦，妈妈净系望住地下啲嘢食喺度喊。 我记得嘅就真系得咁多啦，跟住有冇执翻地下啲嘢嚟食咧？我完全冇印象。但系佢哋呢一场交，我几十年都冇忘记。每次谂起就忍唔住流眼泪。 自从呢日之后，爸爸就冇再翻过嚟屋村啦，而妈妈就继续去日日去工厂翻工。冇几耐，佢仲接咗啲打毛冷嘅小生意，铺头变成一个小工厂，好多街坊都赞妈妈好叻，好坚强。 长大之后，我慢慢先知道，原来爸爸喺新界间厂有第二头家，仲生埋几个仔女添。1996年，我移咗民去美国，系妈妈申请我嘅。我二家姐早我哋几年已经嚟咗美国，嫁咗个美国华侨。我初初到步见咁多时间，间唔中咪揸两个钟头车，车我妈妈去探望我二家姐咯。每次来回嘅车程加埋成4个钟，喺车上边开始嘅时候会倾下呢样，倾下嗰样，但到咁上下，当冇话题倾嘅时候，我就开始问妈妈啲我由细到大都唔明同埋唔敢问嘅嘢啦。阿妈，其实当年爸爸落嚟香港先，点解你同大家姐？先落嚟揾佢嘅，既然你发现佢已经同另一个女人一齐啦，你唔走，点解你仲要生埋我啫？ 仔啊，当时嘅生活好艰难，我一个女人仔拖住你大家姐，人生路不熟，唔靠你阿爸，我可以跑边个？初时我都唔能够相信，跟住。我唔能够接受，佢明明系我老公啊！我哋喺乡下拜过天地噶，所有嘅乡里都可以做证，我先至系佢正室。点解落到嚟香港，我变咗乜嘢都唔系，冇人承认，冇人可以帮我啊！ 虽然妈妈冇直接答我点解会仲生我，但见到佢咁激动，我又唔敢再问。啊，有一件事我忍唔住问，系咧。我哋间铺收尾点啊？我完全冇印象。 嗰阵时，我哋就系搬咗出嚟市区住。你阿爸知道，就介绍咗俾个行家听，话可以俾啲顶手费，转个铺头个名俾佢，价钱就倾好晒。你阿爸就叫我上去楼上度攞个图章。我翻落嚟嘅时候。他已经收了人钱走了。 听到这里我真的想闹出声。但见到妈妈讲到一半就停了，好像讲不到那样，我都不敢再问。在美国这几年，我听到妈妈讲了很多以前我不知道不明白的事。几年之后，妈妈突然说想回香港行下。她人都想喜欢留在家里，为什么会想回香港的呢？全家都觉得奇怪。于是我陪佢飞翻香港，唔知道呢啲系咪妈妈同爸爸嘅缘分呢？回程之前几日，收到通知，话爸爸入咗医院，应该唔得啦。 我就陪妈妈到咗医院见爸爸最后一面。 仔啊， 嗯， 过嚟睇下你阿爸啦。 我见到爸爸半昏迷，佢合埋对眼，但对眼好似又喐下喐下，个嘴又好似好想讲嘢。我感觉佢好似好激动。 仔啊，你睇下，你阿爸有反应啦。他应该知道我们来了。 我觉得他想闹人就真啦，可能因为我脑里面爸爸只会闹人。当我只记得爸爸有几对不住妈妈的时候，妈妈说， 你过来，我们一起为你爸爸祈祷。 葬礼继续举行，诗歌班唱完之后，牧师行咗上台，讲我爸爸嘅生平。好彩，妈妈早两日要飞翻美国，因为牧师所讲嘅嘢，我真系想象唔到妈妈会有咩反应。隔咗一阵，牧师终于讲完啦，口中佢讲到爸爸一个好爸爸、好丈夫、教会嘅好兄弟。有一个好家庭，他很负责任。跟着牧师开始邀请在场的亲戚朋友上台分享对爸爸的感受。我见等了半分钟都没有人，我后来忍不住走了上台。大家，你们可能会不识我，因为你们没见过我。我是爸爸另一个太太所生的仔。我所认识的爸爸和大家正话听到的很不同。在这里我代表我妈妈，我祈求天父饶恕我爸爸以前犯的罪。我讲到这里，台下所有人都目无表情，只是我大家姐不停地用纸巾抹眼泪。于是我走回台了。之后的另一个家庭的仔女一个一个上台，分享他们和爸爸的美好回忆。他们口中的爸爸就跟牧师讲的一样，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爸爸，一个好好的爸爸。这么好的爸爸我都想要啊，为什么妈妈口中的和我细个记得的爸爸会相差这么远的？最讽刺的，喂，两个爸爸原来同一个人来的。如果当年我真的跟着爸爸入新界住，我见到的爸爸会不会就是他们口中的好爸爸，好有责任感的爸爸呢？我的童年，我的人生是不是会幸福很多呢？答案是不会。如果我真的跟了爸爸住，我跟他有什么分别？我会对不住妈妈，我会对不住自己。其实我在台上面讲的是真心祈求神饶恕他，还只是想帮妈妈出口气？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葬礼完，不知道天父有没有原谅爸爸了。其实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妈妈已经原谅了他。我开始明白当日为什么妈妈会生我出来，因为尽管爸爸有几对他不住，他一直都是这么爱爸爸。爱情，爱情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可以讲得明白？ 远远近近里，城市个个低低间，沿路断断折折，哪有终站？跌跌碰碰里，投进星星色色间，谁伴你看长夜变蓝？谁恍恍惚惚间，谁愿永永远远别得短暂？冷冷暖暖里，情意亲亲疏疏间，人大了要长醉更难。一生人只因个血脉跳得那样近，而相处如同陌生，阔别却又觉得亲。 次醉，无法清清楚楚讲同属你你我我爱的感受。世界太冷了，谁会伸出一双手围住你再营造暖流。由你出生当天起，同志每年渐远离。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再次感谢发发。 好嘢， 多谢发发，多谢发发，俾我哋一个咁样嘅故事，系啦，咁由佢自己执笔，阿 Sarah 做咗少少嘅，好少嘅 调整啫，系啦，咁同埋再加上啊，这首歌啦，系啦，从佢自己嘅一啲即系选择里面嘅话，就最终我哋拣咗呢一只赤子， 好，希望发发喜欢，希望大家喜欢， 多谢发发， 好啦， 喂，其他听众有兴趣都可以俾我哋嘅， 寄稿俾我哋啊， 听日到马小强剧本啦吓， 系啊， 期 待啊， 剧力万钧， 好，听朝十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跑人》，再等大家，拜拜。 Bye.